赞成四票反对，一票弃权获通过，认为十六岁及以上的成年人使用辉瑞和德国伙伴共同研发疫苗的好处大过已知风险。报道话投票并没有约束力，但是食品及药物管理局将会在未来几日内遵循有关建议。局长哈恩较早时表示，药管局将会在专家组提出建议之后迅速决策。纽约时报引述消息人士报道，预计药管局将会在今个星期六通过紧急使用授权。天气方面，覆盖广东沿岸的云带正是逐渐转薄。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日间较为和暖，早晚有一两阵雨。下个星期一日间气温显著下降，星期二和星期三朝早相当清凉。依家气温22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646点，升236点，总成交金额4,028,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69点，跌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62点，跌6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新上市嘅泡泡玛特系报73.55元。小米集团28.5元升9.5元，腾讯控股588元升10元，启明医疗75.3元升2.05元，康希诺生物170.1元跌16.7元，中国海洋石油6.97元升4.2元，碧桂园服务46.35元跌3.4元，阿里巴巴260.2元升4.8元，美团292元升5元。京东集团322.4元升3.2元。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1，英镑10.315，瑞士法郎8.754，澳元5.857，加元6.088，新西兰元5.505，欧元9.42。每百日元对港元7.45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4.35。日经平均指数报26,614点，跌142点。港金现价报16,990元，升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38.06美元，卖出1,838.9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提提大家啦，喺港岛黄竹坑道天桥去湾仔方向，近住南朗山道咧对开快线有交通意外，系未清理嘅。咁而家一带挤塞啦，经过朋友请你小心啊！黄竹坑道天桥去湾仔方向，近住南朗山道对开咧快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一带挤塞嘅。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龙尾尤丽村。将军澳隧道出九龙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排到富山道桥底。另外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和斜村一段车多。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东区走廊太古城桥面来回。清水湾道郑直之方向大清。红磡绕道都会海入尖沙咀。全锦公路光板田村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每个人对药物的反应都不同，为了安全吃了药就不要揸车了。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 有音乐，有快乐。 师生恋真唔真啊？ 我觉得套戏情节好多都熟口熟面嘅。 唔通你觉得大婶嗰句？ 我最喜欢咧就系食小鲜肉噶啦，同面咁讲嘢嗰把声好似啊！ 要知道由刘子石饰演的 Ryan 是不是会发展师生恋，那就要留意由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香港电台第二台联手策动广播剧遇见展翅， 逢星期一下午三点到五点，黄天怡、方子豪、阿涉三五成群节目时段内一起展翅。 疫情以来，多谢大家自觉自律保护所有人， 多谢大家保持个人和环境卫生， 为抗疫付出努力。 我们一定要出多分力，记低出门行程，不舒服就不要翻工或翻学，及早看医生和做检测，香港就会战胜疫情。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一点。 同心抗疫，切勿松懈。 音乐说，高世章的音乐选择。 你伯乐学友同你嘅合作系咪？ 呢、这个大明灯叫做定风波，对于音乐剧嗰种热爱咧，系非常之近似嘅。咁佢有啲咩谂法嘅时候咧，佢就会打俾我噶啦。咁所以我觉得喺个创作嘅路途上边咧，佢一个好紧要嘅明灯。 逢星期五六晚上十一至十二，香港电台第二台，黄耀祖音乐说说故事。 风骚快活人知，今年是镜， 今年我跳啊！ 我先啦。 风骚快活人知，今年我要。 哎，潘小姐，你嚟试镜系嘛？阿西门庆，你准备同佢啊对下稿啦。 多多指教。 官人，我要。 要咩啊？ 星期一。 够啦。 至五。 咁长。 朝早十点喎、 啊，咁早 至一点啊， 咁耐， 仲要三个， 咁多， 喂住边三个？ 桂花田、曾志豪、程振鹏。 哇，咁你咪好丰收。 导演，实不相瞒，其实我唔系今年，我系益年啊。 唔准啊！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丰收快活人。 早晨，早晨，早晨，桂花田，早晨啊，程振鹏， 早晨，曾志豪，早晨，程振鹏， 早晨啊，桂花田同曾志豪喺直播室当中， 冇错，系啦， 我哋咧二台嘅听众听住风骚快活人，就唔知喺屋企定喺街上， 哦，应该都喺屋企多啦， 自己嘅岗位啦，系啦，各有各啦，系咪？学生就一定喺学喺屋企噶啦， 冇错。 咁啊，啲家长究竟系要翻工嗰个啊，定系在家工作嗰个咧？咁样 吓，系啊，嗱，我今日咧我仔咧佢都继续用 Zoom 上堂啦。 咁 啊， 又嚟啊！ 系冇噶啦，而家常规噶啦嘛。 咁啊，梗系要再加 Zoom 啦。 咁啊，今日要上体育堂喎。 哦， 我见到佢嗰个学习要求咧， 系 有呼拉圈啦，同埋话有个唔知咩掟波波定咩咁样。 咦，咪先，咁咪可以？如果你屋企冇呼拉圈嘅话，咁你咪 A 呼拉圈咯。 哦，系，所以咧，我开头 唔系要预备一个噶。 唔系，我开头我老婆都吓一跳，唔系嘛？唔系屋企一定会有呼拉圈噶。 系咯，系咯。我屋企就有喎，反而 系啊，同埋如果你 Zoom 嗰个位置咧，你唔系好宽敞嘅话咧， 系咯， 即系搬屋、搬厂、搬写字楼都撞晒噶嘛， 系啊， 所以佢又好体谅嘅话， 系 可以都冇嘅。 哦，咁系咧，我咪就系做呼拉圈个动作咯， 唔知啊， 我咧隐形 呼拉圈， 系啊，隐形呼拉圈就顶住先啦，即系起码做啲运动先咁样。嗱，咁啊，今日嚟到礼拜五咧，哇，真系变化万千啊！我哋即系突然间咧，而家又再重新关心自己嗰条喉啊， 哦，系啊， 嗰个 U 型聚水。 系啊系啊，又全部离晒。其实佢由呢个疫症初期咧，已经大家喺度不停喺度惊紧咧。 其实我哋识过佢一排噶啦， 陶大啊，唔系当年沙士， 唔系再之前啊，中间咧 有啊有啊，都衰过一次噶， 系 啊， 都讲过噶嘛， 有啊有啊，几次都有嘅， 系咯，所以我哋认识过嘅， 我哋认识过一次噶啦。咁只不过而家咧，好似 又嚟啦， 又再学习，又做一次， 系啊，又话俾你听啫嘛。同埋你有冇发觉每个阶段咧都会学新嘢嘅？ 今次到你屋企嘅厕所抽气扇系嘛？ 唔系啊，今次系 抽气扇闻到臭味就要戴口罩嘛，话 几样都有，系 啦， 几样都有。 我觉得嗰个叫冲厕要加加碱水嗰个先犀利啊， 系啊系啊，即系话你要加啲料啦，又话漂白水又唔使啦，不过咧可以将你即系洗碗用剩嗰啲洗碗水啊、洗洁精啊，我嚟倒落去。 我今朝咧正正系发生呢个问题，我就好记得阿袁教授所讲啦，我话去完厕所之后咧。死啦！咁啊，一来要冚盖啦，咁但系又要揀水，但我只手又污糟，咁你明唔明？即、就、系、是、去完厕所只手系污糟噶嘛？ 结果你系用咗几多时间？ 咁结果我就喺度谂我个步骤，应该我点样捞？点样将？唔系我想悭，我想悭嗰啲嘢，即系我譬如我都要洗手噶嘛。 step 做先好咧。 我都要洗手噶嘛，咁我系咪应该搵个盆装住我嗰啲洗手嘅嗰啲简易嘅水，跟住倒咗落去，再冚盖，跟住再揿冲水咧，咁样 最划算。 咁就应该系最划算嘅。 系。 是不是這樣 我亂咗添，即刻我都跟唔到你嗰個步驟添，跟唔到啊！ 即係去完廁所 洗手噶嘛， 係咯係咯係咯。 但係佢同時又要冚住個蓋先可以沖廁喎，咁但係我又要擠啲洗潔精落去喎，點咧？係 啦 係 啦，嗰個步驟究竟咁？我相信而家應該咧喺個洗手 盆，唔好沖住咯， 係唔沖住啊？咁我但係點樣撈住我洗手嗰啲鹼水咧？我系咪要用个盆仔咧？ 咁而家你攞咩嚟闹啊？ 我头先咧就 你而家攞咩嚟闹？我使唔使 洗手盆仔？ 系咯，嗱，个洗手盆咧又即系一系啊 hold 住啲水啦。咁但系我系点样攞个攞口杯嚟倒啲水落去？咁咪弹晒嘢出嚟啦，系咪先？咁所以咧系啦，我头先咧讲究竟我应该点咧？好，唔理佢，洗一只手先，跟住咧我真系咧滋咗啲碱液咧，落去个马桶度，跟住冚盖浸咁样咯。我唔知个功能得唔得？ 我寻日听到噶教授咁样讲啦，即系专家咁样提议嘅时候咧，我都喺度谂另外一样嘢就系、是，如果我屋企本身啊喺嗰个水缸、嗰、那个抽水马桶嗰个水缸嗰度咧， 已经有嚿嘢喺度啊， 系啊，掉嗰嚿不同嘅 泡泡咁样啊， 系 啦， 好多嘢玩噶嘛， 其实嗰嚿嘢唔系就已经有个咁嘅作用咧，我就可以唔使挤洗洁精落去啦。 如果系嘅话，系咪应该系咧？ 唔系你咪三管齐下咯。不过咧，佢而家咪成日都叫你咧塞住攞个盖咧塞住厕所嗰、那个譬如起缸啊，佢就话咧，你平时唔用咧，就攞个胶盖咧冚住佢啊嘛。 我有 啊， 屋企咧都有个嗰啲叫渠口噶嘛，因为每一个厕所、厨房都有嘅，因为万一你水浸嘅，你咪会哇咁点算啊咁样。咁咧，我嗰、那个厨房系有噶啦，咁跟住啲厕所咧，我净买咗嗰啲胶杯盖咧，冚住，即系有啲好贴服噶。 呢个咧，你哋就唔能够理解我的痛苦啦，真系。 点解？ 因为点解咧？嗱，彭爷 细路走去掹翻起佢啊！ 佢唔系掹翻你佢， 我佢踢走佢， 佢系特登吸实佢，就算冲凉都吸实佢。 佢咧滴水咯，跟住 冇错。你开头我唔好怀疑，我话哦，点解两个僆仔冲亲凉咧 都 好似 咔咔咔咔咔， 系啦笑啦。 因为可以当水池，少少水池咁。 跟住咧两个癫咗咁样咧，佢攞个杯盖咧，其实系真系好似吸个胶杯盖咁样咧。吸实咗嗰个企缸去水口嘛，啲水就开始咧慢慢咧水位升高啦，哇水涨船高，跟住咧好开心啊！你已经净系浸到咧脚掌咁少少嘅嗰个深度咧，佢已经好满意啦，扑咗落个地下度系咁玩。但如果你唔理佢嘅话咧，佢真系试过可以咧上到脚眼噶，哇漂浮 喺地度玩啊！ 系啊，漂浮喺个企缸度玩咗好耐真系。 问题个企缸唔系好深嘅啫嘛， 唔深噶， 系啊，所以你 系啊， 唔该晒。 同埋如果佢一打开到门嘅话咧，真系洪水猛兽噶。所以我而家发觉我对住佢咧真系好烦噶，即系你又要为安全着想， 系， 同埋咧你又 想满足佢去玩喎， 系啊，同埋嗰个胶盖咧，你哋唔系话都喺嗰个去水口度攞个胶杯吸住噶嘛， 系啊系啊， 咁你即系你正路 胶盖啊嗰、那个杯盖， 你正路都唔会特别去玩佢噶嘛， 系啊， 细佬哥， 佢每次 咩都玩得， 佢每次都要将佢拎出嚟，我又好惊，因为你一见到嗰个位置就好似觉得嗰度系 系 污糟口啊，定唔知点样咧？ 嗰个系深毒嘅一个地方， 深毒啊，哇！大件事、不过咧，你而家听翻啲专家讲咧，因为而家话讲嗰个丽晶花园嗰、那个同淘汰嘅设计咧，都譬如话单栋式啊，又或者嗰个喉管要驳咗落去嗰、那个即系粪渠驳咗落去啊嘛。咁今日嗰个厕所协会，头先我听到佢讲， 又你啦， 全港95%嘅建筑物，佢话嗰个设计都类似咁样噶。 唔奇噶， 因为咁你系咪啲旧式嘅，但系嗰个啲叫设计会系咁样，所以就成批成落。 但 系你谂我哋香港。 近即以前的大厦很多的嘛， 是啊，他说这个全港有 95% 的楼宇都是采用这种单管式设计，所以建议市民呢多啲倒水咧，去到地台个去水位嗰度，系、啊。 有呢一种嘅就大家原本个设计系点样，咁就分析翻俾我听啦。但系咧有阵时我都真系好惊下咧，因为我唔知道咧，因为而家啲人装修好叻噶嘛，就将啲间隔全部打烂晒，然之后跟住咧就本来嗰个睡房变咗厕所啊，即系嗰啲咧，即系我最惊楼上楼下如果系做装修咧，我有阵时都好想了解一下。 喂，你有冇改嘢啊？ 睡房个位而家变咗做厨房。或者厕所，因为惊啲渠口咧乱咁改咧，其实咁仲危险啊！ 所以唔知 好恐怖啊，会 唔知会唔会咧？以后咧买呢啲二手物业嘅时候咧，好似人哋买车咁样咧，强调系原装啊， 系啊， 即系应该买楼嘅时候，全部都系话喂，保证原装，冇豪宅改装。 学你话斋咧，好似整车咁咧，嗱原装系咁啊，如果你改装，唔该你登记啊，即系你登记翻咧，咁咪话俾你听啊，呢间屋我改过嘅。 系啊，不如果佢同你改咗啦，佢话点样改啊？我哋将嗰两条喉分开咗啦，咪好咯。今日礼拜五啦，唉，虽然几唔开心嘅时间咧，你都要面对噶啦，今日有点唱，有点唱，晏啲时间啦吓， 系啊， 可以打嚟噶，睇下你究竟而家个厕所安唔安全啊吓。 前是这么吸引，是这首不变情歌，是你一把不变声音，是我所等的歌曲与故事，今夜更加亲切动人，令你我的前世旧爱随旋律重生。情在半空，犹如走进现场。这首歌原来是你冲动演唱。冲动的点唱，情歌一首一首说出真相，谁又会知我们当天分享过那首歌，谁会欣赏。从收音机听到你冲动的点唱，还衷心的表白你真相，情在半空，犹如走进现场。这首歌 童话之灰姑娘。 灰姑娘你好啊，我是老鼠司机啊。 你好啊，我是南瓜车，今晚我载你。 是啊，送你去皇宫舞会啊。 我知规矩啦，十二点钟要走啊嘛，如果唔系打回原形。 哎呀，时间改咗啊，而家转咗系十点，仲要系朝早嘅十点钟啊。 吓，即系话朝早十点我唔走，我会变灰姑娘？ 唔系啊，十点之后你唔走，你会变咗风骚快活人里面嘅桂花田。 吓，我唔要啊，佢嫁咗咯喎，咁我咪冇得揾王子。 唉，我仲惨啊，我会变咗做程俊鹏啊，我冇得做司机啦，佢净系识得 call 的士司机啊。 咁我最好啦，我会变成曾志豪，可以系南瓜变男神啊。 啊啊， 使唔使变咗做乌鸦？ 桂花田、 曾志豪、 程俊鹏， 风骚快活人。 好啦，继续翻嚟啦，风骚快活人系啊。 正话我哋喺度讲紧咧，大家头痛紧，因为要抗疫咧，屋企嗰啲渠口啊，要点样去妥善处理啊？有阵时咧，屋企啊，唔单止呢啲渠口啊，即系就算系出水啊，即系食水啊。输送啲食水入嚟我哋屋企嘅嗰啲嘅水龙头啊，喉管啊咁样，你话咧，如果你扭开个水龙头咧，啲食水咧唔系干净嘅水嚟嘅，唔系即系透明清澈嘅，而系咧有好多咧啲沉淀物啊，仲甚至乎黑色嘅狗狗啊咁样， 系、 啊、你真系啊惊到不得了啦！ 如果黑色就、 啊、 就唔使玩啦。 喂，真系唔知咧，以为咧嗰啲系芝麻糊啊，见到呢啲住客咧、就系将嗰啲叫做啊喺食。水喉里面流咗出嚟嗰啲叫黑色沉淀物咧，摆喺个兜兜度啊！ 哇，都几吓人， 真系都几吓人。 芝麻糊， 芝麻糊咁样咯。 系啊，将军澳啊，将军澳嘅村民啊，宝林村啊，同埋呢个和平苑啊，都出现咗话啲食水咧有好多黑色嘅沉淀物啊。 系 啊，最令人难以去理解嘅咧就系咧。有議員幫手去跟嘅，咁就揾水務署搞啦。咁但係咧就話驗咗啲水咧係冇毒性嘅。 O K， 冇毒性咁係咪真係？ 即係 黑色嘢唔緊要， 即係鉛水事件啊？ 唔係黑色嘢係咪？ 喺雲一生嚟計都冇乜害。 唔係，但係問題係嗰啲黑色係咪真係幫你過濾㗎？嗱，因為我 咧 你飲唔飲啊？ 係即係咁講，原來搞咗幾個月㗎咯喎。 係啊，咁啊依家 咁好多個屋苑都係咁樣。 有議員幫手跟，咁就應該下個禮拜一咧就話會同呢一個當局咧，就去跟進，喂，究竟搞成點啊？呢單嘢咁。 咁佢哋話估計咧係嗰啲叫做啊鋼管啊老化所引致出嚟嘅， 瘦嚟嘅， 可能係 多出嚟。喂，同埋咧啲居民啦、啊，喺呢一段期間，即係除咗話要去攞水之外，或者落街買啲工 水啊，佢有水車啊，係啊， 有啲住户又即係幾有。諗法喎、 佢 哋點樣呢自制濾水器。 係 呀攞個毛巾、就包住個 水龍頭。 然之後呢先開水。咁就隔搵條毛巾隔咗嗰啲污糟嘢之後呢剩返落嚟嗰啲水呢就先夠膽攞去煮。 即係呢啲係媽媽智慧嚟㗎。 啱啱啱。 係呀即係好似唔係好似啲煲湯咁樣。 啱攞個湯嗰、個湯包啊。 兜住個魚。 兜住魚骨。 魚骨係咪即係煲湯嗰條魚呢咁你咪會散曬出嚟。 係啱啱啱啱。用呢个方法，喂，如果咧你 点自保啊？水系好紧要噶嘛。 如果你睇个水龙头嗰啲水咧，原来咧有真系分颜色咧嚟睇问题嘅， 即系见得黄色就系啲乜嘢，黑色就 系 啲乜嘢，蓝色嘅咩先？ 同医生咧同你讲话伸条脷睇下，你条脷有脷胎咧，咁咧就代表你屙唔到啊，呢个就代表屙太多啦。咁咧，我哋常见嘅颜色咧，大家你印象中 黄色咯， 曾经有啲咩色？有黄色啦，其实黄色系咪即系等于系 泥水咯？ 泥水咯，所以佢就有啲啡啡地色啦。 应该通常洗完水缸， 系啊， 你第一嘢开咧，就头嗰几分钟可能有少少呢啲咁噶啦。 嗱，佢话譬如网上面咧有一个分类系咁样噶，譬如话如果你见到咧有红色或者黑色嗰啲颜色水出咗嚟咧， 红色 系啊，其实佢个红咧，我谂系。 哦，真系有啲橙红色咁嘅感觉。 但喺外国咧，系试过有红色水嘅， 佢、 哦、 系、 啊、 橙红色，即系似铁锈啊。 系啦，佢话咧呢个最常见嘅，佢话咧代表咧嗰啲铁质嘅输水管咧老化之后咧，佢、里边嗰层墙壁咧就会腐蚀、 哦， 就形成铁锈啦。咁、 哦、 所以咧，佢话通常就会喺你恢复供水嘅时候咧，呢、這个成日都有噶。 系 你譬如话你大厦停咗水咧几个钟，跟住咧突然间咧，哦有翻水啦，佢、底下泵出嚟啲水咧，全部都系咧即系啡啡红红咁样。好核突噶，系啦，所以佢话呢个又 OK 嘅咁样，黑色咧就同头先你讲一样咧， 系啦，佢话咩沉淀物嚟噶？ 佢话主要咧就系估计吓，佢话就 系 由呢个咧锰嘅氧化物啦，二氧化锰系蔡一杰佢哋个草蜢啊， 系咩锰咧？ 系 啦，二氧化 好猛啊！佢话自来水里边嗰啲锰氧化咧沉积喺管壁度，剥落嚟咧就会变成黑色咁样。 哦 ，OK， 系啦，佢话咧红水同黑水咧就经常系会同时发生噶。 哦，即系唔系红就黑噶啦，系咪？ 系啊， 即系红黑红红黑噶咯。 系啊，甚至乎佢话咧啊，绿色系代表咩啊？ 系有绿色添啊？ 有啊，周啊，就 青苔， 青苔。 哦，真系青苔。 系啊，佢话有阵时咧系储水嗰个水塔啦，或者水箱咧，可能系。系俾阳光暴晒之下咧，有好多绿藻啊，系啊，红藻、绿藻，系啦，所以佢就会有呢啲咁嘅颜色咯。所以佢话咧，原来每一种嘅水喉水咧，嗰个颜色你都可以咧，即系睇下佢有咩病咧。嗱，自己翻去检查下，睇下佢有咩色俾你睇啊！ 希望啲村民快啲完结呢件事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再多一名驻守机场景区的警员初步确诊新型肺炎，这名44岁的男警长是三名日前确诊警员的紧密接触人员，正是接受家居隔离。他昨晚隔离期间感到不适，送院检查，经测试之后初步确诊。该名警长过去14日没有外游，和公众接触期间有戴口罩，最后一次翻工是刚刚过去的星期一。警方说在等候卫生署进一步评估和建议之前，和那名人员可能有紧密接触的警务人员和文职人员都获安排接受检疫和病毒检测。旅游界立法会议员姚思荣话，政府今日将会公布用作入境人士隔离用的指定酒店计划细节，估计将会在今个月22号实行。姚思荣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政府上个星期四向所有酒店发出邀请，现时首批酒店已经能够提供过万间房间，认为反应比预期好。这一批酒店处于不同区分，大约六成的房费介乎500至1000元，最便宜大约400元一日，包三餐膳食，是一般宾馆的房间。最贵的五星级酒店每晚费用大约3000元，当局已经到过酒店，确认合适作为指定酒店。他表示，按最近公布每日入境人士大约1000人，一万间房间大约10日之后已经不够用，估计需要第二轮指定酒店。他说，由于疫情时间长，部分酒店本来想等市道复苏，但是现时未有复苏迹象，所以愿意作防疫之用。市民对隔离酒店亦都不太反感，员工亦都愿意和酒店共度时间。九龙湾丽晶花园出现多个确诊个案，呼吸系统专科医生梁子超说，现阶段在丽晶花园实施禁足并不适合，因为大楼内正是有一个不能移除的风险，没有理由要求居民暴露在风险之中，可能要研究扩充其他检疫措施，又或者分组隔离方式处理。他说，现时最重要是为住户检查喉管，了解失修情况，如果污水渠没有 U 型隔气装置会很危险，亦都不易处理， 一旦發現喉管有問題，好可能任何一座有確診個案都要小心處理。梁子超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昨日為居民進行的快速檢測，暫時只是找多一宗初步確診，顯示暫時未有大型爆發。他提醒住戶，現時最好用洗潔精或者簡易等沖廁所，如果有 U 型隔氣，緊記要注滿水，不要關門開抽氣線，以免增加感染風險。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吹和緩東至東北風。展望未來一兩日，日間較為和暖，早晚有一兩陣雨。下個星期一，日間氣温顯著下降，星期二和星期三朝早相當清涼。依家氣温22度，相對濕度 81%。 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报26,558点，升147点，总成交金额548.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364点，跌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41点，跌88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新上市的泡泡玛特是报72.35元。小米集团28.05是升4.5元，腾讯控股586.5升8.5元，康希诺生物170.1跌16.7，启明医疗75.85升2.6，中国海洋石油6.9升3.5元，碧桂园服务46.15跌3.55元，阿里巴巴258.6升3.2，美团291.8升4.8。中心国际22.5升1.5。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1，日元104，瑞士法郎0.886，加元1.273，人民币6.539，英镑对美元1.331，欧元对美元1.216，澳元对美元0.756，新西兰元对美元0.711。日经平均指数报26,612点，跌143点。港金现价报16,990蚊，升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37.76美元，卖出1,838.5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较早前黄竹坑道天桥去湾仔方向近住南朗山道的交通意外清理好，咁而家黄竹坑道天桥去湾仔方向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畅运道同埋康庄道去返红隧九龙出口挤塞，咁龙尾分别喺柯士甸路啦同埋消防总部大楼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入口方向九龙，狮隧入口方向沙田，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东区走廊太古城桥面来回，清水湾道郑直之大清，红磡绕道都会海日尖沙咀，同埋全锦公路雷公田来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港台电视31演艺盛会呈现贝多芬诞辰250周年柏林音乐会。 第九交响曲是贝多芬的著名作品，指挥巴伦邦和柏林国家交响乐团特别揀了这首乐曲庆祝贝多芬诞辰。 演艺盛会， 贝多芬诞辰250周年柏林音乐会， 星期六晚11点， 星期日下午1点， 港台电视31。 同心抗疫，我们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 尽量留在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和到人多的地方。在可行情况下，留在屋企工作，不要同人握手，还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在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 二台院线专访蔡杰，这个嘉宾比主持更急问问题啊！ 你有没有看啊？是不是很吓人憎啊？ 因为在叶念心导演最新的爱情作品里面，王菀之是天使，而他是魔鬼。 我的角色叫琪琪啦， typical 的女强人会比较为自己着想，那琪琪的出现改变了阿索的人生，但是自己做的时候都贴的，担心出来观众会觉得讨厌嘛。 足本访问记得留意， 逢星期日朝早十点到十二点，阿欧阿摄迪斯二台院线。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风骚快活人， 瞬间看 channel， 睇片唔好嘈。 自从我哋咧做咗呢一个瞬间看 channel 呢个环节咧，咁啊无可否认噶，我哋一定要咧睇多咗咧好多网上嘅呢一啲频道啊，有好多唔同嘅片咧，我哋会比平时睇得更加多啦。咁啊以前睇嘅时候咧，你都会发现一啲好受欢迎嘅嗰啲 YouTube channel 咧，咁可能佢哋啲卖点咧即系话啊有啲好靓嘅镜头啊，又或者咧佢哋拍出嚟咧，一系就美人美女啊、美视景啊，总之啊所有有啲好靓嘅或者好多心思花巧嘅。亦都令到咧有好多咧想做 YouTuber 嗰啲朋友咧，可能佢都會卻步就話：我死啦，係咪咧真係屋企首先要好靚啊？如果唔係，係咪一定要 book 個好靚嘅 studio 啊？如果唔係咁點算咧？今日咧我要介紹呢一個咧其實都唔使我介紹啦，佢已經成為咗咧即係好多人皆知學文咧都會追睇嘅一條 YouTube channel。咁亦都係咧喺最近呢一個年尾嘅總結裏面咧，佢係呢個十大咧叫新進 YouTube channel 嘅其中一份子嚟嘅。咁咧就係登登職人吹水 YouTube channel。頭先咧我都有問過我哋蔡主任咧，哇佢簡直如數家珍啊！對呢條channel 裏面介紹嘅影片咧，可以話講得頭頭是道啊！咁但係點解我都會覺得好值得推介咧？因為首先佢教好多咧都係煮飯啊、煮小菜嘅技巧啦。咁同埋咧，佢同大家一般睇嘅嗰啲片啊。即系头先我讲咧，话系咪要美人美事美景啊？咩都要靓晒咧？佢系完全打破咗呢一个咁样嘅定律嘅，唔系话师傅唔靓啊，师傅把自己咁精神同埋有型，只不过系话咧，佢可能嗰个镜头咧，佢真系好朴素啊！佢净系咧，譬如我见佢头先有几味餸咧，咩环梅蒸猪手嗰啲咧，佢都系咧就咁你睇得出咧，佢个镜头就系用一个所谓角度咧影住佢嗰个即系厨房个碗啊、嗰个镬啊、嗰个兜啊，佢唔会咧突然间又分镜啊，又嚟一个高空俯瞰图啊，又唔会咧特登落啲好叫柔和镜头咧，冇嘅，咁啊真系硬桥硬马噶。你觉得有啲似咧，即系我哋自己攞手机咧就咁影住个厨房嘅啫。咁啊，当然啦，佢嘅卖点咧就唔系话玩美人美景，而系咩咧实际啊。头先咧，我哋阿监制蔡蔡子都话好实用噶，佢又教过你咧点样即系咩煮牛肉咧，佢话你又唔知道啦，因为原来要加啲咩生粉水啊，要落啲水，出边啲人唔教你噶。咁我见到其中一条片咧都好多人睇嘅，佢就话咧教你点样可以咧整家庭版嘅呢个鸡叔叔蘑菇饭啊！喂，呢个真系好实际，你听到你都想试下，究竟出边嘅餐厅整嘅呢啲蘑菇饭咧？自己屋企做唔做到呢？咁佢话啦，原来呢好简单嘅啫，你要整呢个蘑菇饭呢就要有蘑菇啦，重点一间话你听下，蘑菇啦、面粉啦、鸡汤啦、牛油啦、黑白胡椒啦，但佢话啦重点呢系咩呢？佢话个蘑菇一定要揀得好，个好嘅地方系咩呢？真系佢唔讲就估你唔到，你諗住咁买最靓嘅新鲜蘑菇呢先可以做到呢个鸡叔叔嘅蘑菇饭啦。佢话俾你听唔系呀，佢话关键就在于唔好用新鲜蘑菇啊！佢话因为新鲜蘑菇咧，虽然有鲜味，但系亦都有一阵好难搞嘅草青味。佢话罐头蘑菇咧，正正就冇咗呢阵草青味啦，所以屋企咧煮嘅时候咧更加方便，同埋咧先能够达到嗰种效果。咁啊，其他煮食方法咧，佢喺条片里边咧就有好详细介绍噶啦。喂，我觉得呢个真系好值得推介，因为咧除咗你而家大家都要喺屋企抗疫啊。你有六点后冇得堂食，你可以跟住呢啲唔同嘅 YouTube channel 学下煮餸之外咧，佢都真系俾一条生路大家行下嘅。 佢话佢自己退休噶啦，咁啊亦都喺屋企咧就拍下呢啲片啊，煮食俾大家睇。喂，真系、哦，原来咧去到最后咧，唔系一定要有好多花巧嘢。实实际际咧，真材实料嘅内容咧，原来都会得到好多人支持嘅。所以今日咧，我哋呢啲后知后觉，再推介你睇下呢一个即人吹水啊，咁啊教你点样整呢个鸡叔叔嘅蘑菇饭咧。我会俾三个舐舐嚟佢。瞬间看 channel 啊，咦，阿彭姐，唔知你有冇兴趣啊？都试下咧，即系你都成日阿波你唔使啦，因为你有外保爱心靓汤，成日都煲俾你。不过你都可以自己试下，睇下可唔可以自制到呢一啲咧，即系家常小菜，或者你试下下次落 order， 叫你外保咧照做一次睇下得唔得先。 都几好提议啊吓，反正又唔使我做，开口讲句啫咩，做到咪有得食咯，做唔到。又冇乜事啊，唔使死系嘛？ 所以你嗰个咧，你唔系识人吹水，你知唔知你系咩 啊？ 你系识人吹水，你识得佢就得啦。 都好吓、啊，今天咧，彭仔嘅瞬间看 channel 咧，就同大家咧，就喺呢个疫情之下咧，如果唔能够周围去咧，都可以咧透过眼睛咧睇住呢啲嘅短片咧，就当去咗嗰个地方啦。咁啊，有咩地方咁值得去咧？嗱，呢一个地方咧，都喺我哋嘅闹市之中嘅，所以咧，如果要系经过，要望到佢，要进入去参观咧，对于以往嚟讲咧，即系唔喺疫情嘅期间咧吓，我哋经常都可以做得到嘅。咁啊，咁点解咁值得要去望下睇下？因为呢个嘅建筑物咧，已经咧系确认啊，获得确认咧成为呢个二级历史建筑物啦。咁系边度咧？就系呢一个圣约翰座堂，系啦。咁啊，由于咧呢一个喺新闻当中咧有讲到话呢个古物咨询委员会啊就开咗会啦，咁啊讨论咧啲历史建筑物嘅拟定评级啦。咁啊，其中咧就包括咗咧就系确认埋呢个圣约翰座堂啊嘅新堂。就是二級歷史建築啦，咁樣咁啊，會上咧就指咧，即係就住呢一個聖約翰座堂新堂咧，佢嗰個評級咧曾經咧就接獲啲業主反對嘅，咁啊擔心咧會影響業權同埋質疑咧呢個項目未達評級標準，咁但係經過呢個開會之後咧，嗰啲委員會咧審視咗之後再作決定咧，就確認翻咧呢一個項目嘅評級啦，咁就即係話咧，唔需要咧，即係改變啦。咁佢係二級嘅歷史建築，咁啊，既然啊定得係二級嘅歷史建築啊，咁啊自然有佢嗰個嘅值得保留嘅價值，同埋有佢嘅歷史意義喺當中啦。咁可能啦，好多朋友咧就唔知會唔會同彭姐一樣咧，即係對於呢一個嘅聖約翰座堂啦嚇，其中嗰個嘅歷史意義咧。可能喺回顧香港嘅發展史當中咧，會有一幕咧就會經過腦海啦，就係成日會見到有一輪煲胎僧成日去嗰度望微殺去即係要祈禱啊等等嘅時候。咁好多記者咧成日都喺嗰度等佢啊咁，我就係最記得即係咁樣啦、啊、除此之外咧，你話係咪真係入過去裏面咧？我其实又好似系入过去嘅，但系咧又冇乜印象，好似有朋友系结婚喺嗰度行礼嘅，咁所以咧最好咧就系睇片温故知新啦。咁啊，其实喺本身咧就圣约翰座堂咧，佢哋都有一个嘅 channel 嘅。咁但系如果喺呢个 channel 度睇咧，就主要睇翻好多咧佢哋嗰啲崇拜啊，嗰啲仪式嘅嘢嘅啫。咁咧我揾到一个咧，就系、是、应该都系。平民百姓啦，就叫做咧呢个 channel 咧就系一个人名嚟嘅啫，阿 Henry， 咁佢咧就有一个短片咧就系、是、香港圣约翰座堂，咁里面咧睇短短四分钟咧就片主咧就以好似导游咁嘅方式咧，用镜头咧就带大家咧去漫游呢个圣约翰座堂啦，咁啊从外观啦建筑物啊呈呢、這个系。 淡黄色的外墙，咁然之后呢就再进入去教堂里面，咁超过呢哇睇到那个楼高呢起码两层楼以上咁高，那个楼底呢非常之够高，有好多呢吊线呢就喺左右两旁咁样衬托住呢一排排呢就係好整齐嘅啲木制嘅深啡色嘅座椅咁样好整洁嘅。庄严得嚟咧，又不失嗰种嘅温暖感嘅。虽然冇咧豪华嘅装饰啊，咁但系咧最抢眼嘅必然就系咧教堂里面咧，即系最尽处一幅咧大型嘅彩色玻璃画啦，呈现咧就系耶稣被钉十字架嗰个画像嘅。咁片中咧，亦都可以見到咧，就係呢一個座堂個天花屋頂啦。佢嗰個建築咧，就係舊式嘅嗰啲橫梁嘅尖頂建築嘅設計嚟嘅。咁相當之有咧歷史建築嘅味道。咁而喺呢一條片裏面呢亦都呢係有見到呢其他喺座堂裏面嘅其他物件呢呢、這個片主呢都有仔細呢去拍攝下俾我哋呢即係近距離咁望一望原來係點樣呀、咁譬如呢近門口嘅石盤啦、咁同時亦都呢見到呢呢一個嘅歷史建築物有嘢賣㗎喎，佢有啲明信片賣㗎，咁都係呢影返呢一個座堂嘅一啲嘅風景啦，咁所以呢呢一個嘅片主呢都幾有心嘅，帶我哋睇到咁多嘢，尤其是喺呢一個疫情之下，我哋又唔可以成日咁容易周圍去周圍睇周圍玩，咁有陣時透過呢啲短片呢就可以滿足呢一樣嘢啦。雖然呢個片主呢係俾我覺得呢佢都並非係專業嘅製片人嚟嘅，咁但係呢由於好清楚簡單咁帶我呢就行咗一圈，又再認識多一次呢個聖約翰座堂啦，咁所以呢我彭仔會俾三個直樹拇指嘅 emoji 佢。瞬间看 channel 咧，唔知道啊，桂花田咧，我知道你咧都有翻下教会啊，咁但系呢个先我讲嗰个就系天主教啊，咁你又会唔会都有兴趣去吓唔同嘅教堂嗰度去欣赏下人哋嘅设计咧吓？ 其实会嘅，尤其是去旅行啊，好多时嗰啲教堂咧都系啊，啲旅游景点嘅，因为讲紧佢哋几百年历史，都应该系入去行一行，感受一下几百年前嘅教堂究竟佢里面发生啲咩事咧咁嘅。嗱，上网咧睇新闻嘅时候咧，会睇到一啲咧关于琴日啦，我睇到关于一啲颜色嘅嘢啦，冬天要着啲咩衫啊，啲咩配搭嘅文章，再睇埋咧相关嘅文章啦，睇到一啲咧对于我嚟讲咧系难过凑小朋友嘅问题嘅，于是就 click 入去睇啦，原来都有好多人咧同我有相关嘅困难嘅，究竟系啲咩啊？系咪难过凑小朋友？就是影相摆 pose 啊，系啊，志文咧唔系靓女一个，又唔系即系中意贪靓啊、扮靓啊，比较懒啊，又唔打理自己啊，所以咧对于影相咧更加系冇乜兴趣嘅。咁啊，但系帮人影相咧，我又 OK 我又好乐意，希望咧影到人哋咧系最靓嘅一面啦吓。但系睇到啲文章嘅标题咧都几得意嘅，咁啊听住有啲咩标题咯？照片。系啦，即系照相照片嘅照啊，骗系骗子嘅骗啦，咁样骗啲咩咧？佢就话啦，网美不告诉你的拍照技巧之细，咁啊另一个就话啦，一拍照就尴尬癌上身，咁啊跟住咧另一个就系话啦，让你啊随便拍都有呢、這个可以实用嘅拍照 pose 功能，最好笑一个咧就系话。摆脱旅游照八个摆 pose 小技巧，让你不再变大妈。哇，真系好吸睛嘅呢啲标题。虽然你唔靓啫，但系都希望咧，唔想影到丑噶。咁啊，咩年纪咧，其实都要知下点样摆 pose 可以咧，就好啲嘅。咁啊，其中有一个标题咧就话啦，掌握十个口诀，面对镜头就唔再手足无措，影相影靓相啦咁。佢即系咩啊？讲嚟听下边熟悉啊？咁嗱，听住咯，系一摇头，二酸腰，三角形，四伸长，五靠墙，六回头，七道具，八坐低，九摇望，十反差，系啦。每张相咧都可以用唔同两三个口诀咧嚟组合配搭去影相都得噶。净系单睇嗰个二酸痛啊，咩叫酸痛咧？ 系可以头痛、耳痛、牙痛、下巴痛、肚痛、腰痛同埋膝痛嘅。系即系话喺嗰啲位置，其实你将只手摆落去嗰度咧，就可以一个唔同嘅 pose 噶啦。如果净系痛症都可以影到七八个唔同嘅 pose 嘅。咁啊，影相达人咧，其实真系好犀利。今日咧想分享咧一个叫做 Spice Travel Channel 啊，阿靓女主持咧，佢咧就有好多唔同嘅片嘅拍出嚟嘅，例如教大家一个人去旅行点样自拍啦，另外就系有男生五个摆 pose 嘅技巧啦，啊，跟住又有咧人人都可以做 model 啦，五个影相啊常犯错误啦。啊！唔识影相嘅男朋友快啲睇啦！咁啊，净系咧呢啲标题咧都好吸睛下，都好吸引下。其实不妨睇下，咁学下无妨啫，系咪先？咁我会俾三个手指公俾佢啦，同埋俾三个影相机同埋自拍嘅 emoji 俾佢哋。Spice Travel 啊！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连佢自己都话边个教佢啱填呢首歌啊？七年 ，Stephy 再次为歌曲填词，原因之一咧就系佢系今次剧集嘅主角啦。熟悉角色剧情之余咧，拍摄题材正正系排球，即系开正佢嗰版啦。填词有 Stephy， 作曲编曲监制咧就揾嚟黄冠中。今个礼拜中文歌曲龙虎榜推介作品之一，邓丽欣《着地》。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停播不停学，增值好快乐。 早晨啊，肥妹仔同埋 Crazy Lion。 早晨，瘦安琪同埋 Crazy Lion。 早晨啊，瘦安琪。早晨啊，肥妹仔。 我哋使唔使叫我瘦 uncle 出嚟讲啲嘢啊？ 好啊，好啊。我想叫我爸爸咧读个通告先啊，唔该。哦，好啊，好啊。 好啊 由于咧北架山发射站咧进行例行嘅检修工程噶，喺一间嘅十一点至十二点期间咧，你哋听紧嘅 FM 96.3嘅广播接收咧，或者会受到影响，不便之处就敬请原谅，多谢多谢。好啦，佢走咗啦， 唔该晒 uncle 啊。 系啊，好啦，咁我哋今日又开上体育堂咯噃。今日我哋上体育堂咧，我哋唔好介绍咧运动点玩，我想介绍啲咧好冷门嘅运动嘅规则啊。 规则即系嗱，我哋有啲识玩，点会 识规则 啊？ 系啊，嗱，有啲好热门嘅规则你就识啦。譬如可能你话咧，哦，如果咧跨栏咧，你唔好撞到个栏啊，又或者咧打网球出界就扣分，咁呢啲一定知啦。 系啊系啊。 咁而家有啲冷门啲嘅，譬如，请问你有边一个运动咧？如果你比赛中间嘅时候咧，你剥咗自己件衫， 系 你就会由赢变咗输啊？ 又赢变咗输啊！ 游水， 游水要着衫嘅咩？ 系咯，点剥咧？ 游水 剥得咁皮啊！ 咪就系，所以佢唔可以剥衫咯。 佢有衫剥咩？ 佢有衫剥， 佢真系剥噶，讲紧嘅系。 系咪我哋一定识噶？呢、這个 我哋成新闻成日都见噶啦，呢个运动。唔系 呢个运动成 足球啊， 足球都唔系，足球成日都除衫噶啦， 唔系打打下嘛， 系啊，佢打打下都可以除衫噶，都唔系， 我哋成日都见噶， 系啊， 足球啊。 答案是 等等 田径比赛。是啊，他说试过呢，原来呢在这个2014年呢欧洲锦标赛3000米障碍赛里面有一个法国选手呢，他冲刺、哦、 仲有100米佢就到终点啦，咁佢赢晒啦嘛，佢就好开心啦。佢咧就喺临冲线100米嘅时候咧，佢就话：哎呀，除衫啦，哦，即系想 show 肌肉啊！ 一来 show 肌，同埋咧嗰件衫咧，好似一支旗咁扬帆咁样咧，好型咁样。 点知佢除咗衫之后过咗终点咧，跟住大会话：你个金牌冇咗啦！佢话点解啊？佢话田径运动比赛。任何人除去自己的上衣会取消资格。你知唔知呢个规矩？连个选手自己都唔知啊！我唔知道。 哇，好似我哋搭港铁有好多附例，我哋唔会知咁。 系啊， 即系唔会知得晒啦，有啲都会知嘅。 好惨啊！所以我觉得咧，佢完全唔知道自己系衰咗。 有冇得求情噶？ 冇啊！佢衰咗就衰咗。 咁嘅行动啫。 系啦，好啦，咁然后第二个咧就系体操运动里边咧，咁大家都要着嗰啲好贴身嗰啲，嗰啲叫做贴身运动服噶嘛。请问你咧，可唔可以着底衫裤，或者咁讲咧？ 可唔可以着 bra 同埋底裤啊？ 佢里边嗰啲底衫裤有咩要求啊？你觉得？ 应该系一条线嚟嘅。 一条线。 应该系无缝嗰啲状态系咪啊？妈咪成日都系无缝 底衫裤噶。 佢原来系咁样嘅，真系估唔到。 即系可以打底啊？ 唔系可以。佢话咧嗱， 但 系 唔好有边。 佢话你一系咧就唔着。可以唔着， 可以唔着， 即系净系着出边嗰件紧身衣。如果你一定要着嘅话咧，你嘅规矩系点样咧？你件紧身衣嘅颜色要同你内衣裤嘅颜色系一样嘅。 即系出面系黑色，里面都要黑色 嘅。你唔可以咧， 俾人睇到。 系啊，你唔可以。譬如话，你可能你嗰件运动服咧系蓝色嘅，你里边我着条红色嘅底底得唔得咧 ？No， 佢话如果唔系嘅话咧，系会扣你10分之1分。你谂下体操里边嗰啲都系得个唔知九分嘅满分咧，喂你冇咗10分1分，唔系10分1分，即系0.1，但系都好大件事噶，系啊。仲有一个咧，好快讲咩？原来佢话打网球嘅时候咧，如果你开波嘅时候你系戴住帽嘅话咧，你嗰一球一定要打完你先可以除帽。如果唔系， 即系要练气， 要练气。如果唔系，个分又唔计，要重新打过噶啦。 要记住啦。 不足和拒绝提供血液样本作化验。今朝早在东区裁判法院承认其中两项控罪，否认拒绝提供血液样本一罪。案件排期在明年3月2日开审。审讯以英语进行，预计审期是一日。控方共有9位列表证人和两段闭路电视片段，将会传召其中4名证人出庭作供。摩洛哥和以色列达成关系正常化协议，是今年8月以来第四个作出这个决定的阿拉伯国家。协议由美国促成，总统特朗普说是中东和平进程的重大突破。白宫就指特朗普和摩洛哥国王穆罕默德六世都同意摩洛哥将会恢复和以色列的外交关系，并且扩展经济和文化合作，促进地区稳定。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赞扬是历史性协议，感谢穆罕默德六世，又指两国人民在近代拥有温暖的关系。天气方面，覆盖广东沿岸的云带正是逐渐转薄。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日间较为和暖，早晚有一两阵雨。下个星期一日间气温显著下降，星期二和星期三朝早相当清凉。依家气温22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554点，升143点，总成交金额654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58点，跌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05点，跌12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新上市嘅普普马特系报72.35元。腾讯控股588元，升10元；小米集团27.9元，升3毫；中国海洋石油6.91元，升3毫6；康希诺生物170.1元，跌16.7元；碧桂园服务46.7元，跌3元；启明医疗76.9元，升3.65元；美团294.2元，升7.2元； 阿里巴巴259元升3.6，中芯国际22.3升5仙。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1，英镑10.323，瑞士法郎8.754，澳元5.859，加元6.09，新西兰元5.0，新西兰元系5.507，欧元9.422。每百日元对港元7.45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4.414。日经平均指数报26,612点，跌143点。港金现价报16,990元，升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36.56美元，卖出1,837.1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提提大家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咧，近住理工大学湾位咧系有交通意外嘅。红隧嘅九龙出口咧，近住理工大学慢线有交通意外，咁就系红隧嘅九龙出口咧，近住理工大学慢线咧系有交通意外嘅。而家最主要影响到咧红隧嘅港岛入口啦，告示打道东行过海排队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而红隧九龙入口啦，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队为你道。其他路面情况在港岛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都是慢车，龙尾排队山道。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果栏。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南湾隧道入口九龙、狮隧入口沙田、清水湾道郑直之方向大清、红磡绕道都会海入尖沙咀、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全锦公路雷公田来回、锦田公路高步油站来回。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停车适时，空气清新啲，身体健康啲，心情都靓啲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有啲乜嘢一个人嘅时候唔系秘密，两个人嘅时候都唔系秘密，三个人嘅时候就系秘密呢？好正常啫，个个都会放屁噶啦。 唔通今个礼拜我哋要讲嘅系 屁嘅科学？ 正所谓唔想知都要知，记住留意星期日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 由李慧妍、周家润同赵志恩主持嘅 《Sam 上创实验室》。 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市民尤其系长者有较高风险出现严重病情，佢哋要尽量留喺屋企，避免出街。亲友应尽可能帮他们处理购物等日常生活需要。如果长者要出街，记得戴口罩，勤洗手，留意最新疫情。如果不舒服，就算病征轻微，都要即刻睇医生。同心抗疫，你我都做到。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全力支持。玩玩星期天，好想同你 share。 今个星期的题目是放学翻屋企最想做啲乜？ 放学翻屋企，快快换衫、冲凉、食完晚饭之后就可以玩游戏机。 逢星期日早上8:00至10:00，香港电台第二台，蔡经文、赵丽如、美美 Chan、侯家明玩玩星期天。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好啦，翻到嚟11:00嘅风骚快活人啦，我哋要多谢听众，多谢听众咧提供资讯。 系啊，喺呢一度咧，即系要道个歉啊吓。彭仔咧，头先咧喺呢一个瞬间看 channel 嘅时候咧，就提及到呢一个嘅圣约翰座堂咧，咁我就真系井底之蛙吓，请原谅我。咁咧就将咧宗教上咧嗰啲嘅各门各派咧都捞到乱晒， 融为一体啊。 咁啊，啲名都近啊，所以唔会。 资讯同埋佢哋嘅补充咧，就真系多谢。 咁咧，頭先講到咧，佢就呢、這個座堂咧就並不是天主教嘅，係聖公會嘅， 冇錯 嚇。咁、啊、同時咧，嗰、那個印象咧係亂曬嘅，嗰、那個印象係我自己嘅印象就係咧，曾蔭權係咁，所以曾蔭權就唔會喺呢一度。 係啦， 係啦， 佢哋就話阿煲呔係啦，去堅島個咧聖母無原罪主教座堂咧就係即係多啲嘅咁樣。係 嚇、啊，對唔住啊！ 哎呀，更正都 OK 啦。 係，不過都真係多謝我哋嘅聽眾啦，一呼百應咁樣啊嚇。 係啊，唔係我成日都話咧，即係江湖上面啊，卧虎藏龍好多㗎。 咩在民間話？ 高手在民間咯。系啊，我哋经常都要靠大家互相提点 嘅 啫。 系好犀利噶，所以我就成日都话有啲咩嘅，我哋嘅强大嘅幕后嘅听众咧，可以提供一啲资料啊，即系有啲咩嘢啊，譬如现况系点啊，都可以同我哋分享噶嘛。 嗰、个 API 咪咁讲咯，鹏仔，你帮下我，有时我又帮下你， 系 啦。我想讲咧，都有一个分享咧，就系、是、咧曾经咧去过外地咧一啲嘅电台嗰度去参观啊，睇下人哋嘅运作系点咧。其中我记得咧，我去過呢、這個澳洲咧，佢哋嗰個ABC 咧，廣播公司咧，入邊咧有一個其中有一條 channel 咧，咁就問翻佢因為佢係好多一啲即係叫做行外人咧去製作電台節目嘛，咁我哋問佢咁驚唔驚啲會有投訴啊？又或者你點樣去定去釐定到究竟呢個節目出唔出得街啊？會唔會即係有錯嘅資料啊？咁佢你係用咩機制嘅咧？冇嘅，那個機制就係靠聽眾投訴咯， 即係有人投訴就出事 啦，即係會有錯，呢一個係佢哋嘅機制咯。 哦，咁幾得意喎！ 呢個機制， 如果包裝得好 聽 啲，嗰啲就叫做靠市場反應啦。 系 啦，我哋用市场反应作为呢个调节啦，咁样。 咁你又唔话得佢错晒嘅？ 系啊，冇错。 佢有人真系咁样去用一种咁样嘅系统嚟到运作咯吓。 咁如果既然系咁样，都讲翻咧，早两日我哋咪讲紧嗰个乌珠亚泰嗰间屋咧，有支1978年嘅嗰、 那个利宾纳。 系 咁但系原来里边个樽咧，嗰啲就已经唔系40年前嘅利宾纳。 我就系话个樽就系啊，但系咧里面咧系铁打酒嚟嘅。我都话以前啲年代啲人咧，好中意攞嗰啲。樽嚟系摆一啲叫易燃物品或者其他嘢咧，所以成日都话唔好咁样嘛，惊人哋误饮咗嘛， 系 咯， 天拿水啊攞嚟装， 系啊，咁以前年代嗰啲屋企人系兴咁样嘅，多谢听众， 好啦，我哋又多谢听众啊，咁啊，所以又再呼吁下啦，晏啲时间咧，你可以打电话嚟1872388啦，而家可以网上留言点唱，完全冇问题， 系啊， 留言喺边度留啊？ 喺我哋嘅风骚快活人嘅面书里面啦，同埋我哋嘅 fax 号码23396453都欢迎大家留言点唱嘅。 我冇噶，我唔等位嘅，因为 你系咪真系觉得咧？ 我一见到要排 队 就 走噶啦。 系啊， 其实我都系同阿豪仔呢个态度系一样。 即系退而求其次就去其他嗰啲自己 早两日，早两日咧已经算系俾足面噶啦，因为咧就话有啲即系前立法会议员啊，佢又开咗啲食店啊嘛，咁啊所以有啲人就话慕名去帮衬啦。咁嗰日咧我就话好啊，我收咗工啦，我老婆话就同我喺嗰度食饭啦。 系， 咁佢就系啦，佢就话。得噶啦，我知道你唔中意排队，我会去定排先噶啦，咁样。 哇！ 跟住咧，我去到嘅时候， 阿老爷咁样服侍喎。 唔系啊，佢明知系费事冇得食啊嘛，咁我仲问佢，我话嗰、那个地点喺边度噶？即系我已经去到旺角，我搵唔到个位。佢话好容易嘅啫，你望下边度有人龙就得噶啦。跟住我一望，我真系，哇！成条街咧，佢排咗半条龙出嚟。我望住我话、哦，老婆唔系真系要食呢间系嘛？但系佢话你望下我排到第几先啦、啊？哦，佢已经排到第四啦，咁样。 哦，即系差唔多。 我安心晒。 即系排队嗰啲就系 walk in 嘅，咁佢系掹个飞。 我冇订位噶，总之都系排队咯。 系咯，佢不设订位。 佢早咗去，咁所以咧喺个等候过程，佢已经顺势去到第四位啦、 嗯。我想话咧，我 已经呢个系我唯一一次，即系我觉得咧算系等得好长噶啦。不过嗰次咧， 都唔系你等。你老婆等 后来咧，唔系后来我嚟咗个 double 啊？点解咧？ 做咩啊？ 因为嗰日已经限咗咧，得两个人可以食饭啊嘛。 系啊。 咁咁啱咧，有另一 pair 嘅朋友咧，佢话佢哋好想一齐嚟食。咁我话其实我哋唔会一齐食到噶咯。 系咯。 咁结果咧，我哋食完之后咧，佢哋先嚟。 咁咧，佢哋 位佢啊？ 唔系冇啊，冇得俾啊， 冇得咁样噶。 咁我哋就喺出边咧， 人以为可以 冇啊嘛。佢继续喺出边排队啦，我哋就陪佢排队喺度倾偈，倾到佢哋够钟。 第四位你都唔去？ 唔系我哋食完啦，我哋食完佢再嚟。咁但系条龙都仲系咁长啊嘛。咁于是乎，我哋喺出边咧就陪佢倾偈。 即系龙长到啊！ 我 就呢个系最耐噶啦，已经排咗系。 好啊！你两公婆同呢两个朋友倾偈咧，一定系隔开咗一米距离咧，就用眼色啊，然之后又可能用手机配合咧，咁嚟到倾偈。 咁梗系保持距离啦。 完全唔系啊！我系用视像会议同佢倾偈嘅， 系 啊，一路都系陪佢咁倾啊，唔系拉咗啦，已经真系。 梗系啦，梗系啦。 好啦，呢个系最长龙噶啦，已经对我 最长龙啊！喂，阿田，你如果你咁问我咧，我突然间谂翻起咧，应该系我等得最耐嘅等啲食肆个位咧，应该系我叫做好多年前，我啲阿嫲阿爷仲喺度嘅时候咧，我就成日咧星期日咧就要去攞位嘅，佢哋去饮茶，咁我就去屋邨嗰个酒楼嗰度咧，先攞张飞，然之后跟住我翻屋企瞓觉。 唔夸张， 瞓个半钟到啦，跟住去咧，去 就差唔多啦， 就差唔多啦，系啊。 哇！ 喂，阿曾兆华，我想话俾你听咧，嗰间咧，而家啱啱有一间新开嘅乜乜郎咧嘅食寿司嗰个咧，咁咧佢咧都系好巴闭嘅， 系啊， 即系你可以喺网上 book 佢，佢个有个 app 嘅，但系永世咧，你都话唔系嘛，限时我哥咧话咧。限时星期一至五十点钟，你都爆满咁样， 咁咪要三个月先有嗰啲啊？ 跟住咧系啦，要 book 咧，可能要 book 到 即系日本嗰个寿司之神嗰啲啊嘛。 即系啊，佢话要 book 咧，可能会 book 到出年定而家咁样啦。咁咧跟住咧，个啱啱新开时咧，又系即系大家都会日日蜂拥而至啦，咁样。真係我都因為可能呢即係喺我樂富有一間啦終於到。咁跟住呢我哋就係掹飛呢之後呢真係返咗屋企呢可以真係瞓個覺啦跟住再望。 係咪呢 第一次我哋真係呢喺八號風球嗰日之下呢、我哋去食嘅、因為諗住八號風球冇人嚟嘅話 咁你個個同你一樣咁諗。 唔住都唔係呀都好癲呀咁樣。 咁而家做咩事 好彩我就可以返屋企可以瞓一陣覺囉、因為近嘛。咁而家講緊呢喺台灣。咁呢佢哋就有一家人呢咁佢就去一家四口就食火鍋咁樣好開心啦係咪因為佢哋就冇我哋而家咁嚴謹有咁樣限唔限聚咁樣。 佢 哋做得好嘛。 唔係囉佢封關封得正嘛咩人都唔俾入咁樣。咁呢跟住呢就咁佢哋可以如常生活啦一家四口去咁小朋友返學咁大人要返工咁跟住呢夜晚就聚埋一齊食飯啦咁樣。點知俾人秒嘴 喎。點解要秒嘴 一家四口去打邊爐，點解要秒佢嘴呢？ 哦，因為佢食好多。 食好多都唔关你事，我俾钱啫嘛。 食好多佢打包。 佢一开始系问我哋等咗几耐噶嘛。 系啊系啊。佢哋慢慢食，食得好慢嘅。 食咗一半人。 你又食一啖，我又舐一啖。 定系食食下，跟住有啲家庭成员会出咗去行下街先又 瞓。系啦系啦系啦。啊，瞓觉瞓觉，瞓醒再食。 嗱嗱嗱，你呢个近啦，咁啊边个瞓觉啊？ 边个瞓觉啊？ 唔系你瞓觉，唔系即系意思话都系有啲家庭成员有啲嘢咧做咗之后咧，就将嗰个叫做食嘅晚饭嘅时间咧，即系拖长咗。其实打边炉已经好耐噶啦。 系啊系。 佢咧头先咪话有两个细路啊， 系啊， 两个细路要翻学噶嘛。 系啊。 佢翻学佢有啲咩做啊？ 做功课。 系啦。 一路打边炉，一路做功课。 阴公猪啊，即系一路唔系我邓嗰个小朋友阴公猪。 我都觉得阴公。 一路食饭就一路做功课啦。但系问题你 唔系滴晒落啲补到。 唔系咁，佢同佢扫开嘅，系啊，佢扫开嘅。咁啊，问题咧，佢系食嗰啲咧，唔系一锅嗰啲，系一人一锅嗰啲。佢仲有四个人。 一锅嗰啲哦。 咧咪有只系一人一锅嘅。 好嘅。 系啦，咁佢仲要四个人。即系嗌咗两锅啫，即系佢阿爸同阿妈啫，系啦。 咁细路仔食唔晒噶嘛？ 跟住 小童有小童家， 我而家都系咁嗌噶，四个咧都系嗌三个饭噶咋。 咁你要听住呢一单嘢，后屘会唔会？ 跟住咧， 问题系 眼啊，俾人。 问题系佢白眼，因为咧佢啲小朋友喺度做功课，佢两公婆系打边炉，得闲啊夹啲嘢俾佢食。 冇错噶佢， 你讲边个冇错啊？ 佢做功课有咩错啊？ 唔系咁，你嗱一声食完，咪跟住翻屋企再做咯。 佢冇抌波钟啊，阿爸阿妈食佢做功课啫嘛。 但系问题系你咁样会阻延咗分钟阿爸妈食完之后，佢都未做完功课噶嘛？ 边个话？ 有八样功课，你点做得晒先？ 佢冇话要做完先走噶。 但唔系啊，但系啲网人唔系嗰啲等嘅食客咧，话 哇 咁耐嘅，点解即系点解四人海咁耐咧？跟住左望右望咧，哇！ 佢俾佢影到，佢两个细蚊仔喺度做紧功课，佢又包错啊！ 喂，等阵先，咁、哦、如果你唔系做功课嘅，你四个大人，两个大人一路食一路倾谈国家大事， 都可以好嘢喎。 系啦，佢嗱嗰碟牛肉啦。阿、啊、棒啊，你唔好同我食牛肉啊！你同我解释清楚先，你赞唔赞成基本法呢个条文啦、啊？嘿，我话你听，等我饮一个汁先。嗱，我觉得呢一条咧就系咁嘅。 哎呀，喂，未熟啊， 喂，咁都可以倾好耐 嘅。 系 啊，其实倾偈可以倾好耐嘅，但系佢会觉得做功课呢件事系唔应该配合喺呢、這个打边炉里面。 以前啲阿叔跑马经咧。 啊、都是做紧功课啊！ 嗱，你谂下以前点解茶楼咧，阿鹏仔要瞓成个半钟先可以攞到飞， 晒成份报纸噶， 咪系咯，风月版都睇三次噶嘛，要 睇三次先得啊！ 睇三次终于啊，真系 睇到啦， 系等食。嗰啲嘅排隊嗰啲朋友咧，見到咁嘅畫面咧，做功課， 唔係啲食客會覺得好心急嘅，係。 唔係我哋咧， 錯咁啊！ 其實我哋去唔同嘅餐廳咧，我哋係會有一種叫做預計咧嗰個食嘅時間咧，可長可短嘅啦。譬如舉例。茶餐厅，你唔好攞份功课出嚟啊！你攞手机，你都觉得阻住人啦、 啊。 因为佢嗰度你一食完，佢就诶、哎、收 嘢收嘢 收嘢啦咁样。嗱、啊，但去到譬如话 酒楼嗰啲 酒楼咧，你就觉得系正常，真系咧，你可以喺度签文件嘅、 啊。 我 其实食个零钟头， 食个零钟冇人赶 嘅。所以咧，有啲地方咧系限时你食咧，其实啱数嘅。 嗱、啊，你去 coffee shop 就更加咧。你 一杯嘢饮， 一杯水，收铺都唔走嘅。 唔系你呢啲咪就系口硬无耻，人哋喺出面喺度等。 冇噶，因为嗱，你谂下，去咖啡店嗰啲咧，你唔会秒佢嘴坐得耐嘅，因为到佢坐嘅时候，佢坐得仲耐啊。 系， 你如果你 可能等人啊。 佢一杯咖啡个价钱其实就系你预埋你喺度打等噶啦。 系啊， 系咪有啲人咧就有啲网民话，即系做咩话人哋啫？咁譬如你四个人喺度打边炉，你唔倾偈啊，你喺度打机啊， 咁咪就 系 话咯， 但望手机啊，你都系好。用好多时间噶，你有咩话人咧？咁样， 所以我觉得又 O K 嘅， 唔系惨嘅地方系咩咧？你今次就有个学生做功课啊嘛，嗰阵时我见过系老师改簿啊，因为嗰啲系我老婆啲 friend 嚟噶，出嚟打边炉，真系打边炉，成台咁样咧，佢话唉，你哋杀字先啦，跟住佢攞一沓簿出嚟，我话哇，唔系要杀埋啲簿啊嘛，咁样，我改功课啊，咁样。 其实老师是很惨的， 他真的改功课啊，即是他说如果他不是拎这些东西出来的话，他那餐就不吃了，即是他说有话你如果你要与 我 一起吃的话就要他改功课， 所以你的朋友一定要明白他，即是不要说你搞错啊，出来 不是又不会的， 他 都要 停他啊， 他都要夹钱的嘛，都是他自己来的，没所谓的。 深邃的眼眸想要透露什么密码，忧郁的嘴角躲在严肃的背影下，压抑的空气回绕比赛的城堡里，谜一般的天鹅有你说不尽的故事，孤独的身影只有钟声陪伴，敲进了城堡却敲不进你的心，冷淡的表情只剩风霜遮掩我的身躯，遮住了天地遮不住你的情，你在等待着谁，建筑了城堡，等待着天鹅的气息，藏不住你空虚的心灵，你在眺望着谁，拥有爱。 身影只有钟声陪伴，敲进了城堡却敲不进你的心，冷淡的表情只剩风霜遮掩我的身躯，遮住了天地遮不住你的情，你在等待着谁建筑了城堡，等待着天鹅的气息，藏不住你空虚的心灵，你在眺望着谁拥有了世界，却拥有不了平凡的爱，你在等待着谁点住等待着天鹅的气息，藏不住你空虚的心灵，你在眺望着谁拥有了世界，却拥有不了平凡的爱。 一个唔经唔觉咧，原来系内地一套电视剧咧，《裸婚时代》嘅即系片尾曲咧， 系2012年 ，《裸婚时代》咁啊，个名叫《等不到的爱》。系啊，咁啊，诶啦，呢啲剧咧，其实有阵时有啲时代性，有啲话题性咧，就吸引啲嘅。即系当年呢个裸婚时代就讲紧啊，有一批即系后生仔咧冇钱，就唯有即系冇钱都走去结婚啦。系啦，咁啊，最近咧好似话即系大台咧都有套爱情剧咧， 香港爱情故事。 系啊，啲人都话好贴题，即系好有共鸣咁样啊，真系。 贴地啦，系啊，因为即系讲紧即系太空舱啦吓， 系啊系啊 系啊。咁你即系呢个真系好贴地啊，又或者系一啊，即系啲年轻人。年轻人 喺劏房 啦，譬如一间公屋里面住好多人啦，咁啲仔女大个晒咧，但系都匿喺咧嗰两尺半嘅房间，即系嗰个角仔嘅咋，都唔系有张床啦，即系嗰啲咁样好贴地嘅，其实都咁啊，同埋佢用实景咯，系啦， 嗰下好。都唔系好明咧，即系有两派嘅呢啲咁样嘅电影啊劇情咧，咁有兩派就係、是，如果好貼地啊，啲反映現實，其實我現實生活都知啦，呢啲你拍俾我睇做乜啫？ 係，即係有啲嘢就想逃避現實，就想睇啲好夢幻嘅。 都係啊，係啊， 咁咪就 係 拍俾啲離地嘅人睇咯。 唔係，你放心，佢貼地得嚟都係離地噶，邊有咁多靚仔靚女啊？你試下去間公寓度望下，啲世都冇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十一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消息指，本港新增超过80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本港寻日增加112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至今累计确诊病例7291宗。旅游界立法会议员姚思荣话，政府今日将会公布用作入境人士隔离用的指定酒店计划细节，估计将会在今个月22日实行。姚思荣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政府上个星期四向所有酒店发出邀请，现时首批酒店已经能够提供过万间房间，认为反应比预期好。呢批酒店處於不同區份，大約60%嘅房費介乎500至1000元，最平大約400元一日，包三餐膳食，係一般賓館嘅房間。最貴嘅五星級酒店每晚費用大約3000元，當局已經到過酒店，確認合適作為指定酒店。他表示，按最近公布每日入境人士大約1000人，10000间房間大約10日之後已經不夠用，估計需要第二輪指定酒店。 他说由于疫情时间长，部分酒店本来想等市道复苏，但是现时未有复苏迹象，所以愿意作防疫之用。市民对隔离酒店亦都不太反感，员工亦都愿意同酒店共度时间。九龙湾丽晶花园出现多个确诊个案，呼吸系统专科医生梁子超话，现阶段在丽晶花园实施禁足并不适合，因为大楼内正是有一个不能够移除的风险，没理由要求居民暴露在风险之中，可能要研究扩充其他检疫措施，又或者分组隔离方式处理。他说现时最重要是为住户检查喉管，了解失修情况，如果污水渠没有 U 型隔气装置会很危险，亦都不易处理，一旦发现喉管有问题，很可能任何一座有确诊个案都要小心处理。梁子超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昨日为居民进行的快速检测，暂时只是找多一宗初步确诊，显示暂时未有大型爆发。大角咀埃华街大同新村一个单位昨晚11点半左右发生火警，单位内一名32岁女子昏迷送院，另外有三隻狗死亡，大約250名居民自行疏散。消防將火救熄，初步調查相信起火原因無可疑。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吹和緩東至東北風。展望未來一兩日，日間較為和暖，早晚有一兩陣雨。下個星期一，日間氣温顯著下降，星期二和星期三，朝早相當清涼。現在氣温22度，相對濕度 80%。 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报26472点，升62点，总成交金额74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338点，跌3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512点，跌21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新上市嘅普普马特系报70.1。小米集团27.55跌5仙，腾讯控股585蚊升7蚊，美团292.8升5.8，碧桂园服务47.55跌2.15，中国海洋石油6.96升4.1，康希诺生物170蚊跌16.8，启明医疗75.05升1.8，系升1.8。阿里巴巴258.4升3蚊，中芯国际22.15跌1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1，日元103.99，瑞士法郎0.886，加元1.273，人民币6.54，英镑对美元1.332，欧元对美元1.216，澳元对美元0.756，新西兰元对美元0.71。日经平均指数报26590点，跌165点。港金现价报16980蚊，升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36.77美元，卖出1837.4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较早前红磡海底隧道九龙出口近住理工大学慢线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但仍然影响到红隧的港岛入口比较挤塞。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新鸿基中心，西行就在景隆街。红隧九龙去香港龙尾就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另外土瓜湾由于有道路工程，所有车辆不能够由天光道右转入去合一道，另外长度超过7米的车不能够由天光道左转入去靠背弄道。 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入口方向九龙、狮隧入口方向沙田、告士打道菲林明道行人桥来回、清水湾道郑直之大清、红磡绕道都会海日尖沙咀、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全锦公路雷公田来回同埋锦田公路高步油站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在马路上面踩单车要尽量靠左行驶，要同大型车辆保持一定距离。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第四十三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说， 音乐说，唔爱你，你就系第三者。 原来他不够爱我，原来我错后被错。 第三者都未系最惨嗰、那个，音乐话你知。 第四者跟你有段情，我也为你高兴。爱如漫天灿烂像繁星。 第四十三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说。 抗疫千祈唔好松懈。如果自觉有较高风险感染2019冠状病毒病或者身体不适，可以去指定公营诊所免费领取样本瓶做检测。政府亦会主动为特定群组免费检验。要减少社区传播，大家顾己及人，行多步，主动做检测，同心抗疫，切勿松懈。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三成群兴奋过瘾，赢咗啫，唔使咁兴奋系嘛？ 以下咧系关于松露嘅传说，边一个系真嘅呢 a 可以壮阳 ，B 可以长生不老 ，C 食松露之后佢打胜仗嘅。 知唔知壮阳啊？ 壮阳应该唔系， 我拣 C， 我暗拣系壮阳嘅。 答案系 系咪壮阳？系咪壮阳？ 系壮阳，系壮阳，系壮阳。 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到5点，黄天怡、方子豪、阿哲三五成群。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好啦，翻到嚟11:30之后咧，风骚快活人可以呼吁点唱？ 好啊，电话号码18723888，欢迎大家打电话嚟点唱啦。我哋网上嘅留言咧，同埋我哋嘅 fax 号码23396453咧，欢迎大家嘅。而家气温22度，相对湿度79%。听下节目《风骚快活人》 系嗱，咁咧有个话题咧，大家就好鬼关心嘅，因为同你咧自身嘅即系吓居住地方啦，同埋啲钱系有关 系 嘅。系咁啊，系发生咩事咧？就话说咧，即系积金局啊，咁咧佢就提出佢有啲数字公布咧，譬如佢就喺啱啱咧就话用永久离开香港作为理由而提取强积金嘅个案咧，佢就话啦，按季啊，即系话咧同即系上一季对比咧大跌，跌咗21%。咁因为第一季嘅时候咧个数字咧就好惊人嘅，就有成唔知即系30几%咧，就好多人都攞，咁啊涉及款项咧就10几亿咁样嘅。 咁即系讲紧就好多人要离开香港啦，咁所以先走啫，咪即系先至嘅攞走咗啲钱啊。 系啦，咁好啦，咁大家就奇怪啦，咦？点解话而家咧用永久嚟讲做理由攞 M P F 嘅个案咧反而跌咗21%嘅？ 系， 又话好多人移民噶嘛，系点解咧？ 留守喺度咯，系咪唔走？ 我有理解到啊，一来留守喺度，二来就要走嗰啲咪已经走晒咯。 哦，要走嘅走晒， 走嗰啲而家嗱声走啊。 系啦，嗱，但又唔系咁，因为咧而家咧仲有一个解读系点样咧？嗱，即系大家推论下咧，就系话而家佢好难俾你攞钱走啊。 咩啊？ 咁你讲紧头先话永久离开香港就攞得啊嘛？咩叫好难攞我走啊？ 问题就系你点样证明自己永久离开香港咧？嗱，因为暂时咧，目前为止咧，如果你话一啲所谓移民热门地方咧，咁除咗英国呢一个系门槛低得好紧要，即系几乎你攞 BNO 就已经可以走得啦。你其他嗰啲即系美啊、加啊、澳嗰啲咧， 坐移民监， 你都有啲坐移民监，或者你系要有啲所谓资格啊，譬如你要投资一嚿钱啊，又或者你一系就专业移民啦。咁英国咧的确系相对嚟讲咧，你有 BNO 你就已经过咗去噶啦。 咁但系咪你可以过咗去啫？但系都要坐嗰个监噶。 系啦，但系而家最大嘅分别就系话咧，当你走嘅时候咧，譬如有啲人如果佢 有证明， 佢而家咧就攞 BNO 走啦，佢都未到一月啊嘛，咁佢咪用呢个咩 Live Outside the Law 啦？ 系啊， 咁佢就即系传说中嘅 Law of the Ring 啊。即系 Law of the Ring 魔界 系 啦，咁咧佢话原来咧，如果你用呢一个英国国民海外护照 BNO 咧，你去到积金局度咧，佢系唔承认咧呢个系代表永久离港嘅证明嚟噶。 哦， 系啦，佢就唔承认嘅。咁佢话咧， 因为呢个旅游 证件嚟嘅啫嘛， 就等于你翻嚟香港啫嘛，你唔借唔系等于移民，即系唔系。 咁我又因为我又唔识得啲朋友佢哋有做呢一个嘅程序啊，做呢样嘢咧，所以又唔清楚。即系积金局嗰个，佢其实之前佢系需要我哋呈交啲乜嘢去证明我唔翻嚟噶啦，咁样。 之前就宣誓咯， 系啊， 好早之前以前都有噶，好多都话咧，譬如我要永久离开啦，或者我会去第二度咧。我嗰阵时候有啲 friend 咧，佢都试过，佢话佢翻大陆啫嘛，咁佢永久宣誓就宣誓就 OK 噶啦。 喂，而家都得噶，而家话个门槛低咗。 咁唔好咩？用翻啲， 但都唔得啊！佢而家咧，今日咧有報紙就有呢個積金局嘅即係成員咧，佢就撰文咧，佢就話啦。嗱，你用永久嚟講咧，嚟提早攞強積金咧，你有幾樣嘢要做嘅。佢話第一咧，你就要向呢個受託人提交申索表格啦、相關文件啦、證據啦、聲明自己咧喺特定日期之外就要走啦。咁然後咧，仲要係要令人哋相信你係已經獲准咗喺香港以外嘅地方居住嘅文件同埋資料嘅。咁咧佢就話啦，例如你如果你話你用 BNO 嘅話咧，佢就話啦，你要由目的移居地嘅部門簽發一張居留許可證，即係話我已經准許阿陳大文咧喺呢度咧有個即係逗留嘅資格啦咁樣。又或者咧有呢一個移居地嘅租置物業嘅住址證明，你要去到嗰度咯，即係人哋話你已經可以租到呢一個喺唐寧街十號，係啦，就有呢、這個呢、這個地址俾你，係啦，咁咧仲要有埋咧你嗰啲水電煤嘅單啊，咁咧然後咧先至得，又或者咧要有稅局發出一張離港清稅文件，即係你同我哋以後啦，即 係一刀兩斷啦 咁樣咯。 咁呢啲係咪提高咗門檻定係以前都有啊？ 佢應該係收緊咗，即係清晰。 以我哋，因為我又係冇申請過啦，又冇諗過啦。 佢之前咧，譬如講緊點解之前係講緊30% 有咁多啦，咁就係講緊之前就話有啲咁嘅文件咧，交咗俾佢就得噶啦，或者係宣咗誓就得噶啦。但係而家咧，可能咧宣誓都覺得未係啦，仲要加埋呢個證明，即係話俾你聽，你去到當地咧，你係尤其是喺英國啦嚇，因為佢而家嗰個嘅條件好似阿豪仔話齋，佢唔係好似話譬如申請美國移民嘅佢。是真的有一批文件一大沓的他給 了綠 卡就會有那些的身份的嘛現在就不是的嘛相 信如果就這樣聽這個這樣的變化呢真的想問一句那究竟是以前太粗疏啊，定系而家太嚴苛咧、 你可以講係由有規矩變成好有規矩啦。 係啦， 以前 都有規矩嘅， 因為你唔可以話佢以前冇規矩噶嘛。 粗疏咯， 係咯，唔係佢以前有規矩，而家就更 簡單就宣誓紙一張咁啊搞掂。 所以以前有人試過詐騙㗎，都俾人哋告翻佢哋㗎。係 啊，宣誓唔係可以當真係當事生，就有法律效用㗎嘛。 係啊，嗱咁佢亦都提到咧，佢話咧除咗 BNO 之外咧，原來回鄉證都係㗎。因为早轮咧， 系话翻大陆都系可以系一个原因。 系啦，佢话 我想话籍口噶嘛原因。 你话回乡证都得噶，因为佢话回乡证你可以喺里边当定居啊嘛。 系， 佢话而家都唔得啦。 哎哟， 佢话咧唔可以单 show 一张回乡证。佢话唔得。佢話咧，你要有其他，譬如話居住證、租屋嘅合約，或者委聘書，譬如你話喂，我以後翻大陸做嘢啦，長住噶啦，唔翻落嚟噶啦。佢話你出示呢啲文件先得。 咁起碼有個十年嘅租約咁喺度噶嘛？ 係啦，因為咧就唔可以俾人哋咧淨係話我有回鄉證就算數。嗱，因為好似話咧，因為網上面有啲人就教咧，就話早輪。 就唔承认 BNO， 但系就话回乡卡就 OK 嘅。 系啊系啊，咁放宽咗回乡卡啦。 于是乎有啲人就话：咁我咪话俾人听我翻大陆咯。 系啊，跟住我走咗你， 我走去英国唔得嘅咩？唔得噶 ，sorry， 而家呢啲系冇咁长。 喺内地再转去， 系啦， 骑长 系啦，系唔得嘅。 但系咧，问题系喺英国嗰边咧，即系而家系讲紧要有晒所有嘅证明文件，咁即系咪事后可以寄翻翻嚟申请咧？ 咁我谂你当然可以得啦，同埋有啲人咧，其实你未去到英国，佢已经有租屋嗰啲文件噶啦。有啲人一早喺香港咧就准备定晒咧，咁可能你如果真系要喺香港提取你嘅强积金嘅供款咧，咁你就要集齐晒头先所有文件先得。 我又想问一句啦。如果我本身真係諗住係移居海外嘅，去邊都唔緊要啦，我就真係諗住咁而 cut 咗我攞返晒我自己啲強積金啊嗰啲嘢，咁我真係有嗰啲文件，我使乜擔心呢？我一定會攞得到㗎。但 係 如果調返轉，如果調返轉我又唔係諗住去移居海外嘅，咁我會留返香港，咁我又做乜嘢要攞返晒啲強積金？ 彭仔呀， 攞返晒之後又點呢？ 你又有錢冇人同你一齊分享使啫，有好多人都等我啲钱使嘅，你明唔明啊？同埋好多人咧喺一年里面咧蚀嘅钱系多过佢供嘅钱噶， 所以佢好想攞走 啦。你明唔明啊？即系啲钱梗系袋喺自己身，好过俾人喺度揈啊！ 攞走就唔系想话攞去做啲咩，而系即系唔想俾佢咁样蚀啫。 唔系， 应该揾一个证明， 应该咁 讲。 系啦，以前佢哋咧好想话人走嘅时候咧，钱亦都走咗嘛。咁因为佢哋嘅程序就真系去到英国先搞嗰啲手续嘅，谂住个人去到钱就走埋啦。咁而家佢就话俾你听，唔得噶。你要做好晒所有手续， 你喺度真系定咗居啦，证明你真系唔翻嚟啦，你先翻嚟攞啦。 系啊，所以唔可以净系单靠一个 BNO， 咁啊，所以咧大家要再多加考虑。如果你想要离开香港嘅话咧， 系有可能争咁少少钱咁样，所以嗰个钱系唔系咁容易俾你带翻走啊。 在一个地方战胜了哀伤，却在继续静养。你说你拥有是无限量荒凉，照片都不想让我看一看。听说你今天继续拥抱梦想，挫折在担当，要为正义负上。过去已失去，但仍念念不忘，碎片要怎么合并见真相？而世界已狭窄，长隧道埋藏，时间看似走向绝望巅峰，跌碰在摸索前面路茫茫，靠极远一点光，我会找到方向。说今天世上所有地方，你要去多远也被困在迷惘，却更要相信自由必将释放。哪里缺少的，在哪里补上。这个地方，你我说今天这段过去状况，哪怕已走过死人又局一趟，这广阔天空又再次开朗。如世界已狭窄，长隧道埋藏，难过也要边过，同步往远方，别碰上我所继续看一点光，总会找到方向。世界已狭窄，长隧道埋藏，难过也要经过，尽力赶上，跌碰在摸索，沿隧道围墙，继续看一点光，总会找到方向。 牵你手，不怕摔到极长，继续唱，继续走，总会找到方向。 达明啊，今天世上所有地方。好啦， 好啦，又嚟到我哋八无禁忌。 系 嗱，呢个礼拜瞓觉瞓得好唔好啊？有人怀疑喎， 几好啊？ 咁又唔记得啦。我上个礼拜咪开始讲啊，古人啊对于瞓觉啊系好有好有研究嘅。 冇错， 仲记唔记得嗰啲叫做平卧嘅姿势，只手要摆喺边度，只脚要点放啊？ 小妍， 好似嗰啲大。一尊佛 碎佛咁样咯， 系啦，碎佛咁样，同埋话仰卧咁佛啦，系咪摊平咁佛？只手啊，要 只手烫住个面珠灯， 系啦，咁跟住又可以打八折脚咁样啦。咁啊，其实咧上个礼拜又讲咗两个姿势啦。咁呢啲方法咧，哦，我真系记住入脑。 你真系试下咁瞓啊？ 我试过。 有冇 吓 亲 阿 华？佢见到你突然间打侧咁样瞓，吓死佢！ 你想点啊？ 做咩望住我咁？ 又做咩啊？ 你做咩扮嘅？吓， 真系咁噶？ 又唔会？ 哦，你咁了解你外父嘅真系？ 我估下噶咋？真系好重喎！ 梗唔系啦，阿华唔会嘅，阿华 不知几对住我， 阿华麻木咗啦嘛？ 梗唔系啦，佢话有啲咩 吓大啊佢？ 佢见到咁样咧，我得买香水俾你，买香水俾你， 你拧翻转头，拧翻转头， 拧 翻转， 拧翻边， 拧翻边， 时运高，时运高，系啦。 咦，乜你个个都系咁嘅咩吓？ 我唔系噶。 好，咁啊，嗱，有两个谁知咧，我哋仲有两个未讲嘅，咁我就麻烦阿德潮咧，同你解说下，仲有两个咩嘅姿势咧？是瞓得可以帮助你入睡嘅。 OK 啦，上次我哋讲过咧，佛家吉祥卧法啦，即系头先彭爷所讲咧，成个睡佛咁样嘅。 系啦， 亦都介绍咗平卧法啦，就是、仰天一瞓咧，两只手啊摆喺小阉嗰个位置嘅。 系啊， 好啦，而家咧仲要介绍你一个啦，叫做还阳睡法。 系， 唔使惊，我头先听到个名字我都觉得好惊，还阳咧死鬼咗咁样咧。阳 系边？即系阴阳个阳啊？ 阴阳个阳啊，还咧就唔系话呢个叫做系啦，就唔系还翻个还，系中。环个环，即系话咧系环绕住、环抱住嗰个意思。 哦，嗰、那个 系啦。咁但系好搞笑噶，佢呢、這个环阳睡法咧， 系咪即系叫啲女士瞓觉嘅时候揽住个老公啊？ 乜都唔系，乜都唔系。佢环阳睡法嗱，如果呢个冇写错嘅话咧，佢就咁嘅。你一样系平仰卧瞓喺度，不过咧重点就 系 咧两只手咧今次就可以打侧摆喺你嘅身体两旁，就唔使揞住小掩啦。 瞓低， 但系只手咧。你就要握实佢嘅噃，两只手要握实。 系啦，佢仲要话只手指公咧就摄喺里边，跟住 就俾四只你嗰啲食指、中指、大拇呢个无名指同尾指咧一齐包住你嗰只大拇指。 哦，咁样瞓觉。 系啦，将你个手指公咧收埋喺咧四只手指里边嘅。佢话咧就好似。初生 baby 咁咧，握住个拳头咁样嘅形状。 哎呀，我哋啲老人家咧，啲长辈话：，哎，唔好咁样揸住个拳头嚟瞓啊！即系你父母手紧啊！ 哦，系咩？ 系咩有啲咁嘅意思嘅咩？ 咁但系如果你松开只手，咁咪话你父母漏财咯？疏手冇晒咯，咪就系。 我想话咧， 松动 妹妹即系阿永永咧，佢系摊大手嚟瞓。 佢摊大手摆问你攞钱咯。 开始松动啊！ 系啊，几好。即系如果银根短缺就揸实佢， 即系揸实拳头嗰啲咧，即系父母好手紧啊！ 咁咪好咯，揸住拳头瞓觉， 咪好咯。即系咧，唔系阿华嗰啲想买咩嘢咧，阿钱就握实个拳头，佢知道哦，得冇嘢啦，系啊，好手紧啊，咁样。 系啊，我哋猜猜先啊。 咁咧嗱，佢啦，仲要点做咧？你握实个拳头，好手紧啦。两只手臂咧要伸直嘅，仲要咧虽然话摆喺你身体两侧，但又冇贴实， 我又唔贴实， 向外咧有少少八字咁样咧就打侧，将两只手摊开少少，两只脚咧都系向外咧打侧八字咁样咧就张开嘅， 系， 咁然后咧有几个动作就难啲啊，嗱你要眯埋眼啦， 系， 闭目内视。我唔 係 好知咩叫閉目內視， 即係話你眯埋眼嗰兩隻眼球咧，係向住鼻梁 眼皮嗰度望， 即係都已經眯埋眼啦，仲要望啊，係咯， 會感覺到有啲光噶嘛，應該。 哦、OK OK， 即係你隻眼就向內望啦，仲要係咩咧？舌頂上鄂喎。 啊，喂，其实咧条脷咧喺瞓觉时摆喺边度都会影响你瞓觉有冇脚脚声噶。 系咩？ 系啊。 但系你点样可以控制你条脷佢唔会跌翻落嚟啊？ 你控制到 咧会咬到自己条脷 嘅。啊，我都会啊，我都会 啊。 系咩？ 唔系我都会 嘅。系啊，会啊。 咬嚟咬去都系。 唔系得罪人多啊，应该系。 嗰啲系你个你嘅人， 不如开口喎、啊，呢啲好明显。系啊，佢话 跟住点啊？顶住条脷啊？ 佢话要你舌顶上颚咯，跟住咧仲要系敛藏心意，调息入静，即系简单啲就要静啲啦，就冇咁乱啦个人咁样咯。咁我话呢个就 动作要做， 系啦， 呢个叫还阳瞓法， 还阳瞓法咯。咁呢个还阳咧，应该就系讲紧话，佢话咧咁样瞓法有啲咩好处咧？佢话咧，你仰卧嘅时候咧，身体就会挺直嘅，咁所以咧，相对嚟计咧，你侧睡嘅时候咧，肌肉就会更加绷紧，咁咧你就仰卧瞓咧，其实都好舒服嘅咁样，系、 哦、 啦。咁但系点解你话还阳要拿住个手指公咧？唔知系咪觉得咁样就会保护佢啲阳气唔会流出嚟啩、 啊？我谂都系啊，应该 系啊， 因为你摊开咧就会啲啲气咧系出晒去啦， 系咪？蚀咗佢，跟住系咪就呢个希儿啊？上次介绍咗未噶？ 希儿系咪未啊？ 上次系啦，就系、是、提咗个名啫。希儿咧就系、是。以前咧，即系古时候咧，佢哋话咧系一个长生不老嘅神仙嚟嘅。 哦， 咁啊，所以成日都系话用希儿咧，就好似形容一个人得长寿咁样。 嗯， 好啦，又学下希儿点睡咯。唉，觉得好似讲紧郑希儿咁样嘅，Ubico 啊，系啊，我有胸部，顿顿顿嗰个东度， 湿度啊， 哦，湿度咩？咁头先讲系咩嚟？ 咩胸部啊？ 哦，嗰、那个地下版嚟啊 ，sorry， 咁啲我有胸部啊， 点瞓啫？ 我有胸部啊，系咪先？好啦， 系啊， 佢话咧你就佢有左右分嘅。左侧卧，你要打侧瞓住，然后左手嘅手臂咧就屈曲，左手手臂屈曲，用你左手嘅手心咧就垫住喺你左边块面嘅下边、 啊， 全部都系左口左面啊， 系啦， 系啦， 咁住啊， 咁好容易啦，你瞓左边就系自然系左边手啦， 咁然后咧仲要咁噶， 佢有个动作噶， 唔系啊，佢嗰个手咧就要张开你嘅虎口， 系啦， 擘大， 咁我嚟做咩咧？就摄住你耳仔嗰个位置， 系啦，你个左耳咧就要摄喺咧大拇指同埋食指之间， 即系咁样啊，摄住喺嗰度。哇， 我只手有冇咁长啊？又掂到自己个左边嘅下巴， 得，你其实。而家都得噶， 手虎门又要叉住 虎口，虎口虎门就上东莞啦， 虎口又要叉住嗰个 系啦， 系啊，摄住嗰个耳仔位， 系啦，咁咧佢话咧令到你耳仔通气，我都系第一次听啊，佢话令到你嘅耳窍啊，即系我哋话一窍不通个窍咧，耳窍就要通气啊。 哦， 咁然后咧就头部咧同埋脊椎就保持一个正直啦，咁啊又系舌顶上颚， 系啊，跟住咧就只脚咧就要屈曲， 弯曲你个左脚， 系 就将佢咧弯到去你个腹部个位置咁上下，咁、然后咧系啦，哇，身体咧就好放松， 其实咁样弯曲 自然，系啦，递高少少只脚，然后放喺床上面啦，右脚就伸直。就要摆喺左脚嘅上方嗰度。 系， 好啦，你系咪就嚟瞓着啦？唔好瞓着住，仲要攞埋你嘅右手。 系 你嘅右手搭喺边度啊？摆喺你个肚脐嗰度。 系啦， 系啦，揞住。我就咁睇咧，个样系劲似，我好肚饿，但系我唔瞓，我唔食。 阿米咁觉， 佢又唔挛工嘅。 其实系啊，有啲动作咧，其实可以学下嘅，有冇放啊？系咪先？ 系啊，佢就佢嗱，我觉得佢有几个重点咧，通行嘅。就係、 是、 你揞住個小掩，即係唔好等佢凍親。你墊住個下巴咧，其實就係、 是、翹啊，嗰、那個 係 咪啊？ 係啦，耳翹。咁、佢好多都係咁樣，就想托住你條頸咧，那個頸椎唔好太受力。系啦，咁啊，同埋重点都系诱惑你隔篱嗰个嘅，所以永远都系用呢啲动作嘅，系啦。 啲 pose 真 系 好诱惑， 呢啲 pose 全部都好正啊！咁啊，希望咧就你夫妻平安啦， 有觉好瞓啦， 有觉 好瞓 啦吓。 好啦，听新闻啦，喂，点唱啊？1872388吓， 苗临床试验原因系早前嘅试验显示疫苗可能会干扰艾滋病病毒嘅诊断。導致參與試驗人士即使沒有感染艾滋病亦都可能出現陽性結果。 CSL 說雖然216名參與測試人士在第一期試驗並沒有出現嚴重不良反應，但是數據顯示疫苗產生的抗體干擾艾滋病病毒的診斷，令到部分檢測呈假陽性。公司和澳洲政府決定終止疫苗的第二和第三期試驗。這款疫苗原本是澳洲採購的四種疫苗之一，總理莫里森說基於科學建議，有關疫苗將不再是計劃的一部分，政府將會增加購買另外兩間公司的疫苗。 澳洲亦都同輝瑞係簽署咗1000万剂疫苗嘅協議，預料下個月會獲批使用。天氣方面，覆蓋廣東沿岸嘅雲帶正係逐漸轉薄。本港地區下晝及今晚天氣預測：下晝短暫時間有陽光，今晚大致多雲，吹和緩東至東北風。展望週末期間日間温暖，下個星期一日間稍後氣温顯著下降，星期二和星期三朝早相當清涼。依家氣温23度，相對濕度77%。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报26478点，升68点，总成交金额784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38点，跌3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512点，跌21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新上市嘅普普马特系报70蚊。小米集团27.5元跌5仙，腾讯控股584.5元升6.5元，美团292.8元升5.8元，中国海洋石油7蚊系升4.5元，碧桂园服务47.5元跌2.2元，阿里巴巴258.8元升3.4元，康希诺生物170.9元跌15.9元，启明医疗74.8元系升1.5元。中芯國際22.2元跌5仙。外幣對港元賣價：美元7.751，英磅10.326，瑞士法郎8.754，澳元5.86，加元6.09，新西蘭元5.505，歐元9.4255。每百日元對港元7.45，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4.371。日经平均指数报26617点，跌138点。港金现价报16980蚊，系升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36.71美元，卖出1837.4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讲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就去到华润大厦；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咧一段车多，唔系九龙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进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南湾隧道入口九龙、狮隧入口沙田、告士打道柯布连道行人桥面来回、清水湾道郑直之方向大清、红磡绕道都会海入尖沙咀、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全锦公路雷公田来回、锦田公路高步油站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情怡，你第一送俾你嘅礼物有咩评价呢？ 我觉得一份礼物系贴心嘅，同埋显示到佢系。好识都嘅男仔，应该追开女。 Hello， 我系晴儿 ，Little Shine。想知道我拣啊，一定系波胜，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今日星期六下昼二至四，我是你的后援会。 我系陈奕迅 ，Shall We Talk 唔单止系一首歌，仲可以系一个邀请。每个人都会有唔开心嘅时候，面对压力，面对困境。面对解决唔到嘅问题，有时都会感觉无助。无论系唔系面对精神健康问题，对屋企人同朋友，我哋都可以陪佢哋讲多啲，听佢哋讲多啲，一齐上 shallwetalk.hk 陪我讲多啲啦。 2020日本乐坛大变天。创作型歌手进驻日本 Billboard 头十位。 今聞いているのはパクロビンの番組です。ぜひ聞いてください。 星期日下午四至五，天空海阔白元号，2020年日本歌曲十强音乐集。 风骚江湖小说，曾志豪是悟空。 哇，啲毛咧黐到我打晒黑黐啊！ 桂花田是八戒。 哇，有乜嘢食啊？好痛啊！我。 程振鹏是沙僧。 哇，系冇对白噶。 风骚江湖小说之快活西游。 大师兄啊，大师兄，我行唔喐啦，好攰啊，大师兄。 系啊，你个八戒，你俾啲挣扎好唔好啊？至于你帮手搵师傅啊，唉，掹都瞓啊。 我搵到啦，我搵到啦，终于。 沙僧，你搵到啲咩先得噶？喊惊咁嘅样。 我哋要搵师傅啊嘛。师傅就喺里面啊！ 唔系啊嘛，个盒仲细过头上面个金刚圈、啊，师傅点会匿喺里面啊？ 唔系咧，大师兄，师傅真系喺里面噶，我听到咧，里面有人啊，暗暗沉沉又暗暗沉沉暗咗三个钟噶，咁沉气仲唔系师傅？ 等我娘娘介绍翻啦。盒入面暗暗沉沉的是桂花田、曾志豪、程振鹏，他们就是凡过你师傅，暗暗沉沉风骚快活人。 桂花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好啦，嚟啦嚟啦，十二点十二分啊！我哋第三节风骚快活人啊，大点唱，再呼吁，再呼吁。 电话号码1872388，我哋网上留言都欢迎大家嘅，我哋嘅 fax 号码2339-6453咧，都喺度服务大家嘅吓。 冇错，我哋暗暗沉沉最后呢一个时辰啦。 咁嚟家嚟暗沉先啦，交俾你啦，先读点唱啦。 好。我呢度呢就有一位呢係Hillary 呢佢話啦，星期六十二號呢就係我契仔啊 Mission 嘅生日。嘩，咁得意嘅契仔嘅名字 Mission Possible 叫做 Mission 啊。咁契媽呢祝阿 Mission 呢身體健康，日日都開開心心，聽聽話話啊，激少啲佢阿媽。 好实际，好实际啊！呢个愿望 好妙。呢、這个契妈定系好后生， 应该 系年轻嘅契妈。 哦，系啊，而家都可以。譬如好似我呢咁嘅年纪咧， 已经系 hello， 唔系我都年轻噶嘛，我都已经做咗舅婆啦，同埋叔婆啦， 系啊，系啊，冇错冇错。 你知唔知冚婆再高一级系咩啊？ 冚婆最高一级 大冚婆咯。 哦，唔系，我估应该系呢一个冚太。 冚太， 我记得我细个有个 冚 太噶， 咩啊？ 冚太就真系我阿嫲都叫佢做冚啊，我阿老豆叫佢做冚婆，所以我就叫佢做冚太。 我想先问一个问题，其实冚系咩意思啊？ 啲表 系咪啊？ 表哥啊，表哥个老婆啊？ 表哥个老婆叫冚噶。 冚帽啊嘛， 系咩？ 哦， 即系扣帽， 其实叫扣帽嘅。 扣帽， 你啲 乡 下又系啊？ 舅婆舅太咯，真系嗬！ 太即系太太麻个太， 系啊系啊，再高一级喎！ 真系好东南亚风评，我都系觉得真系。 唔系嗰啲乡下话啫， 系啊，都 OK 嘅。好啦，呢度有个 Jacko 啊 ，Jacko Lee 咧，佢就话啦：三位主持你哋好，好想听咧陈奕迅嘅每一个明天啊！感谢太太生咗个 B B， 系男仔嚟噶，好开心啊！系啊，佢话 B B 咧啱啱就满月，希望 B B 快高长大咧，健健康康咧，一家整整齐齐咧，身体健康。 我想在这个环境底下呢，即是怀孕啊生产啊到照顾那个婴儿呢都很大挑战啊。 还有喂奶都是咯。 因为你知道那个关注那个清洁和消毒的环境呢会更加着紧嘛。 是啊，所以我为什么我就说了我因为经历沙士啊 ,03 年。 不怀孕。 不是啊，我就说我经历03年沙士，我两个细路呢在刚刚那个即是头和尾的那一年呢就在这里生产啦怀孕啦。跟住呢我这么高度戒备那个叫做防疫意识对、 啊、 所以就是。 是不是特别辛苦啊 啊当然啦。 是啊 加油啊各个爸爸妈妈都啊。 好啦，呢度咧阿伟恩啊，佢就话啦，我系伟恩啊，十五号咧就系佢嘅妈咪嘅生日，希望咧可以咧，你哋可唔可以唱首生日歌俾佢啫？祝佢咧生日快乐啦，身体健康最紧要啊嘛，系咪 ？Happy birthday， 伟恩。 唔系伟恩妈咪啊。 Happy birthday， 伟恩妈咪。 妈咪。 伟 恩妈咪 ，Happy birthday。伟 恩妈咪梗系 Happy birthday 啦。 Happy birthday， 伟恩妈咪呀。多谢。系喎，你有份生日礼物可以送俾慧恩妈咪。 我 就系你话有个咩睇流星雨嘅好地方啊嘛。 哦，系 啊，呢个送俾听众啊，当系系咪先？ 因为咧，都有啲天文爱好者提醒大家，今个礼拜因为礼拜日嘅深夜，礼拜一嘅凌晨咧，就系睇呢个叫双子座流星雨咧，就系最频密嘅一晚啦。咁即係最高潮啊，就係14号嘅凌晨2点到3点啊。 但好似咪话呢几日呢又有啲毛毛雨喺度啊。 都係㗎，咁睇下到时个天色如何啦。不过就佢哋估计就係、即係最高峰就係、嗰个时候啦。 係呀， 如果大家可以抬头望天就去啦。如果咪一堆堆出面呢又唔得㗎啦。 唔使驚啊，太空馆有 YouTube 直播嘛。 哦，即系睇 online 噶啦， 在家睇啦， 都得噶，系咯， 感受下啦。 咁佢话最高峰咧，每个钟咧可以有20-30粒流星咯。 哇，许愿许愿， 系啊，你 系喺即系星期日晚过咗12点之后 嘅凌晨2点到三点， 系啊， 可以睇波咯。 14号嘅凌晨咯， 喂，唔系 OK 喎。都未瞓，啱啱好嗰个时间。 系啊，你可以睇埋。 好啊，你睇完之后星期一翻嚟话俾我听有咩好睇啊？ 我咪形容俾你听，哇，好多星啊！哇，好多星啊！ 一 粒粒 飞过嚟嘛。 唔系，我成日听到佢嗰啲唔同嘅流星雨都有星座命名噶嘛，即系我哋当年嗰个狮子座流星雨啊。咁而家呢个就系双子座，系啦，即系佢究竟会有啲咩唔同嘅咧？ 系咪喺嗰个星座嘅嗰个 方 向 啊？ 嗰个位置嗰树洒落嚟咧？ 系啦，咪应该系嘅。但我意思系咧，睇落嚟嘅时候咧。佢话流星雨通常以嗰个辐射点所在嘅星座嚟命名嘅。咁咧就令到啲流星咧睇落去，譬如话双子座咧就好似佢喺双子座嗰个地方爆出嚟咁样。 喺嗰一笪。 系啦，但我以前以为咧，佢系咪即系好似即系我哋细个睇圣斗士星矢咧 个款似？ 咁佢 成狮子咁样， 佢狮子座咁，你就谂紧系咪即系佢会有咧狮子座咁样嘅形状飞出嚟啊？ 你 又 以为系即系垂直烟花？ 我哋想讲垂直烟花个心 形 啊， 系啊，冇咁多，系啊，冇办法真系。好啦，咁大家留意啦吓，呢度阿公公咧就话啦，田浩鹏你哋好，第四波疫情爆炸咧，令到大家感染人数好多啊，心情唔开心啊。佢好想听咧，就呢一只歌啊，轻轻敲醒心中的心灵，慢慢张开你的眼睛，想俾所有香港人听，记得要戴好口罩啦吓。 明天会更好。 喂，其实真系噶，嗰即系一啲朋友都真系咧，依然系除低口罩吸烟啦。其实见到佢哋咧，都系避埋一边嘅，其实都见到佢哋真系系唔会话咁肆无忌惮嘅。 即系佢都知道理亏啦。 系啦，其实系嘅，因为佢知道犯法噶嘛，而家。 但如果佢跑住步吸烟咧？ 咁 佢就恭喜发财啦！ 佢就做运动咯， 佢要挑战佢自己。 唔系啊，佢做运动噶啦嘛，就可以唔使戴口罩咯。 但系冇话你可以唔吸可以咁样吸烟啊？ 唔系啊，因为你净系吸烟除口罩就犯法啦。你如果跑住步就唔犯法， 咁咪影住啦。 佢一路跑步一路吸烟，仲有食嘢都唔犯法噶嘛？一路跑步一路食鸡髀再吸烟。 咁啊，就系影住啲片，跟住咧俾阿局长睇。咁样局长系点样咧吓？ 如果真系咁戒到嗰个烟。你一系练下，睇下点样可以戴住口罩吸烟咯。 俾一个窿仔自己系嘛？ 1-7-2-3-8-8啦，准备打电话嚟，准备又可以打电话嚟啦。圣诞都倒数中咯。 系啊。 For just a 同版本嘅演绎啊吓， 即系 唔再系好奔放、好豪迈咧 ，Mariah Carey 嗰个版本，依家你系 Kelly Clarkson 啊 ，All I Want for Christmas is You， 不过就变咗好抒情、好抒情、好抒情， 都几特别得吓呢个新嘅 新嘅版本，系啦，冇错咁啊， 电话继续打嚟要吓， 好啊好啊，呼住电话。 1872388 风骚快活人的风骚大点唱，是啊，开放热线给你们啦， 没错，okay， 我特别想呢，可能有些朋友呢会你可以提早有些圣诞的祝福啦，甚至乎呢真的有些朋友佢可能咧就要同啲即系啲 friend 咧讲 farewell 啊，有啲真系会移咗去第二啲地方啦， 系啊，你嘅时候就走啦， 系啊，咁啊，即系我觉得如果你有呢个机会咧，都可以嚟点个唱啊，大家互相就祝福一下啦，咁啊，1872388 1872388嘅， 嗯，好啦 ，Macy 咧就话你哋好啊，啊甜甜啊志豪鹏仔，佢话上次咧陈婆婆咧几日前咧出咗院啦，咁样好多谢咧东区医院啊里面嘅照顾婆婆嘅护士啦、医生啦、清洁病房工人们啦，多谢你哋啊！所以咧要点唱俾佢哋听啊！佢哋个个咧都系要好好咁保护自己，继续咧为病人咧好好咁工作，啊，系一份天使嘅工作嚟噶，你哋要继续努力噶啊！系喺度咧，觉得佢话好 proud of 佢哋，为佢而骄傲啊！佢哋喺边度？佢哋系港岛东区啊，东边东区医院啦，系嘅六东边嘅六。楼 H 室系啦 ，OK， 好啊，呢、這个 加油加油， 系啊，佢哋责任非常重大啊，多谢多谢，好，继续。 我呢边咧有阿 Cathy 啊 ，Cathy 咧就话啦，三位你哋好啊，12号即系明天啦，系佢个女嘅生日，佢个女咧叫做 Melody 啊 ，Melody， 阿 Cathy 应该唔会系恩妮姐姐 咩话？ 恩妮姐姐个女又系叫做 系咩叫 Melody 嘅咩？ 哦， 系恩妮姐姐啊， 唔记得啊，我。你讲下 Kitty 啊嗰啲咁样添。 嗱，咁啊 ，Cathy 嘅女咧 ，Melody 咧就听日生日，咁啊祝阿女咧就身体健康啦，开开心心，青春美丽，希望咧疫情就快啲离我们远去，香港人回复笑容。回复以往咧繁忙嘅香港啊，我哋都系咁期待住啦 ，Cathy。 所以我而家好挂住阿林子祥咧，以前嗰只歌 咩啊？ 笑一笑尽欢乐，麻烦尽开掉，愉快的相处。系啊，冇错。 高照。 系啊，我唔够高音啦，已经。诚实有礼，不可缺少。我哋个年代一样喎，真系。 其实冇可能噶。 我争几年都同一个区域。 争几年 都 系 同一个区域 嘅 系。 系啊，嗱呢度有个 fan 年头年尾 Fandy Lam 啊，佢就话三位好，我要点唱俾？系啦 ，Fandy 啊 ，Fandy Lam 啊。 我系 Fandy Lam。 系啊，唔使惊，我一定俾你读啊。如果系 Fandy Lam 嘅话，系啦，冇益年要住今年先咯。 好啦， 好啦，嗱，佢就话咧要点唱俾11月生日嘅大家姐系 Candy 听。仲有12月生日嘅二家姐 Sandy 啊！呢次真系 Sandy 啦， 系咪真系 Sandy 靓婆？系 Sandy 靓婆咪12月生日噶？ 唔系 哦，好熟啊！你真系厉害。 佢好肯定个语句。 唔系我呢部我输俾佢，我几中意王菲，我都唔记得佢几次生日。 其实我都唔记得嘅， 系咪噶？好啦，祝佢身体健康啦，生活愉快啦，同埋要点唱俾妈咪啦、超哥啦、Oscar 啦、身处海外嘅家人啦、John 啦、Priscilla 啦、Hillary 啦、Andy 啦、Mia 啦，同埋佢里边肚嗰个 BB， 仲有小侄女啊 Alan 啦。祝大家咧都身体健康啊 ！Thank you，thank you。 好啊啊 ，Albi 咧就话啦，星期日咧12月13号啊，系佢阿爸 Louis 嘅生日啦，喺度想点唱俾佢听，祝个爸爸咧生日快乐。虽然咧佢成日都话自己咧系天生咧运动员体格， 即系我啊，即系我啊。 佢话啫，系声称自己啫， 同一样同一样， 系啦，都希望咧佢保持身体健康，心想事成，要乜就有乜啊！ 我呢边就有阿 Cherry 啊 ，Cherry 咧佢话我哋三位好啦，咁就话想点俾咧身在澳洲嘅女儿阿 K。阿 K 姓何嘅，阿 K 咧就同埋咧，佢身边嘅丈夫就生日快乐，哦，咁啊最紧要身体健康啦，父女两人咧系同月同日生日嘅， 哇，咁开心啊，系咯， 一齐庆祝， 几好啊，咁又吓，咁啊，另外就祝我，祝我哋啊，我哋都有份啊，祝我哋咧。工作愉快， 星期天 就節節領先，咁啊多謝曬何太，何太就 Cherry， 好多謝曬呢度個咧啊 Miranda Quok 啊三位好，疫情持續，唉我份工停咗啊，都有唔開心嘅時候啊，不過我覺得已經好幸福噶啦，點解咧？因為咧老公啊仲可以照顧到我。 同埋只仓鼠，系、 嗯、 啊，即、就、系、是、一只小宠物。 即系仲有一个可以撑住。 系啦，咁佢话咧，我而家咧就好好打自己呢一个 C9 呢一份工啦。咁间中咧又可以画下画 ，post 上网，可以咧治疗下咧自己同埋身边嘅人。哇，咁几好、啊。 即系可唔可以睇到佢嘅作品咧？ 喺呢度冇见到啊！阿 Miranda， 你下次不如都喺网上面咧，喺我哋个诶 Phone Show 个 page 嗰度咧，整两幅睇下，因为佢话可以咧治愈下大家。咁咧佢话仲有啊，你哋都好治愈我噶，听住你哋嘅节目咧，笑下轻松下，好高兴啊！ 多谢。 佢想听嘅死啦，佢成只歌我唔识点读，佢话想听一下 TVXQ 嘅。VXQ 喎，跟住咧就 human， 前面个字就 human， 跟住咧就 OIDS， 我唔识读啊。 哦，系啊。 Humanus 唔识读，我一阵间查下点读。同埋呢只歌咧吓、啊，我就揾下，唔知边度有。佢话总之香港人要身体健康。啊，呢、這个呢、哦這个真系唔认识添。 系咪密码嚟噶？ 唔知、啊 哦。TVXQ 系一个成员啦，佢系 组合嚟噶， 一个组合 韩 星嚟噶， 韩星嚟噶， 系啊，天团嚟嘅又系。 哎呀 ，sorry 啊，真系、啊、我又唔认识啊。 咁有呢个郑允浩啦、沈昌文啦、金在中啦、同埋朴有天啦，啊，仲有呢个金俊秀啊，五位成员组合嘅。系啦系啦，哇！佢其实都出咗好耐噶啦。 咁我哋、 东方神起系嘛？哦，佢个佢用呢、這个英文缩写、哦，因为原来佢话咧英文嘅团名就叫东方神起。 哦， 系啊，零三年噶啦，已经系、 有听过。 东方神起就识，原来呢个缩写我哋我唔认识，系啦系啦。 search 下又会有。 我哋帮你试下揾啊，帮你试下揾啊。thank you，thank you， 哇，真系争啲出丑添真系。 系咪佢缩啦？其实 缩写咗就 冇咁鱼一包少少胎啫，而家都系。 但系咁你讲东方神起就 识。神起即刻知啊嘛，真系 friend 啊， 系啊。好，跟住阿 Kitty 就话早晨啊，今日系我老婆啊，阿吴月系啦，系啦，吴月月咧嘅生日啊，正日生日。咁咧，跟住咧就话想咧多谢佢咧为啲头家咧付出咗咁多啊，佢同阿仔咧都好爱你 ，I love you。佢话咧身体健康啊，祝太太咁啊，同埋日日都要开心，煮多啲好餸俾佢哋食。 好啊，仲有一位咧就系黄。丽雅应该是啊，他说三宝你们好啊，十八号呢就是我老公生日啦，希望唱首生日歌给他听，这个是好像差不多这样的这内容，祝福他身体健康平平安安开开心心过日子，永远这么爱他。 你知不知身体健康和生日快乐呢他们是并齐的。 当然啦当然啦。 即是如果是搜寻网呢他们应该是双冠军来的。 是啊，咁呢亦都有啲朋友好关心啊张竹君医生啊。咁呢度呢阿康天英呢他就话啦、想点唱俾张医生听啦，他为我哋香港人付出咗好多㗎啦，加油，全香港人都会支持他嘅。大家都要听他话少啲出街同埋戴口罩啊。咁、我哋而家要准备听新闻啦，1872388 1872388啦，欢迎打嚟点唱。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香港航空即日裁减大约250名机舱服务员。公司表示，由于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持续影响业务，将会依照雇佣合约条款同劳工法例，为所有受影响的机舱服务员提供补偿方案。香港航空指出，过去一年因应旅游限制，无奈地将运作规模作出重大调整。持续的调整不单止大大影响收入，而且预计在可见的将来对机舱服务员人手的需求亦都会减少。公司重申会继续竭尽所能在当前的逆境之中坚持下去，并且时刻谨守安全和顾客服务标准。消息指，本港新增超过80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一名驻守机场警区的警员初步确诊。呢名44岁的男警长是三名日前确诊警员的紧密接触人员，正是接受家居隔离。他昨晚隔离期间感到不舒服，送院检查，经测试之后初步确诊。呢名警长过去14日冇外游，同公众接触期间有戴口罩。 最后一次翻工是在刚刚过去的星期一。警方说在等候卫生署进一步评估和建议之前，和那名人员可能有紧密接触的警务人员和文职人员都会获安排接受检疫和病毒检测。政府资讯科技总监办公室公布为流动应用程式安心出行更新功能，增加自动离开、简化转换场所步骤，以及新增查阅个人出行记录，鼓励更多市民下载和使用。发言人说，安心出行至今有超过36万次的下载，超过6万3000个公司营场所参加计划，私营场所占5万个，大约1万8000架的士可以使用。当局会继续和不同业界沟通和继续努力向公众解说，鼓励更多场所张贴二维码，并且呼吁市民使用安心出行作记录。得悉感染风险，令到接触追踪更为有效。公开大学宣布将会改名为香港都会大学。校方早前邀请所有工大成员和公众人士为大学重新命名提出建议，希望新命名能够更准确和合适地反映大学现况、性质、优势和未来发展。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日间温暖，下个星期一日间稍后气温显著下降，星期二和星期三朝早相当清凉。现在气温23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485点，升74点，总成交金额789亿9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38点，跌3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512点，跌218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新上市的普普马特系报70蚊，小米集团27.5跌1毫，腾讯控股585蚊，升7蚊。美团292.6升5.6，中国海洋石油7蚊升4.5，碧桂园服务47.55系跌2.15，阿里巴巴259.2升3.8，康希诺生物171蚊跌15.8，启明医疗74.55升1.3，中芯国际22.2跌5仙。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51，日元104.04，瑞士法郎0.886，加元1.273，人民幣6.54，英鎊對美元1.332，歐元對美元1.216，澳元對美元0.757，新西蘭元對美元0.711。日经平均指数报26619点，跌136点。港金现价报16980蚊，升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36.4美元，卖出1837.1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曾经有一个开麦的机会摆在我面前，我没有好好去珍惜，直至过了申请截止日期之后，我才后悔莫及。如果 不用如果，你是不是讲紧申请做 CIBS 社区参与广播节目啊？截止日期是12月17日下午5点半，还有时间啊。你 真的等我即刻上 CIBS.RTHK.HK 填表先。 发声就是发光，开麦讲你想讲。 CIBS 就是社区参与广播。 守护香港由我们主动抗疫，政府推出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下载记低行程，用 App 扫一扫参与计划场所的 QR Code， 走个阵按离开个掣就得，资料只会储存在你手机上， 当有确诊者同你差唔多时间去过同一地方，个 app 会自动提示你，并作出健康建议。大家都用，出街就更安心啦！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今个星期改朝换代的嘉宾，他是一间虚拟保险公司的创办人和联合行政总裁 Fred 颜耀辉。 即我哋譬如讲网站浏览度啦，平均是十倍的增长，但疫情是确实令到人是关注了个健康的。我觉得令到多些人关注了件事而又出不到街，那你实物卖很直接。 香港电台第二台， 逢星期六上午九点至十点， Vincent 梁学熙 Jerry 改朝换代。 似乎阿 Sir 睇嚟你都好锡你个女噶，不如帮衬我买多几个公仔放喺佢张床度氹下佢欢喜，又可以陪下佢瞓觉啦。 哎，咪啦，摆咁多公仔 B B 床入边啊，好容易出事噶嘛。 点会啊？ 咁我就要介绍紧你识啦，佢就系香港中文大学儿科学系名誉临床导师、儿科专科医生何蓉蓉医生，佢会讲解一个正确嘅婴幼儿睡眠环境应该系点嘅。 点样可以听到啊？ 咁你就要留意由儿童事务委员会、劳工及福利局、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家力保《风骚快活人之风骚 baby 要 safety 啦！ 逢星期一至五， 逢星期一至五， 朝早十点到一点， 朝早十点到一点， 《风骚快活人》， 《风骚快活人》， 好听， 好听， 唔好听， 好听， 唔好听啊！ 妈咪话《风骚快活人》好听噶。 桂家田、 曾志豪、 程振鹏， 《风骚快活人》。 好，翻嚟十二点半啦，最后一只风骚快活人啦，咁我哋点唱号码咧？二三三九六四五三。头先咧有听众问我哋啊 ，fax 机系咪冇纸啊？ 哦，系咩？哦 ，OK， 哦，唔系冇纸啊，系掹咗掣啫。 系我而家。 因为有啲朋友想传真入嚟咧，可能完全冇信号啊。 OK， 系啊，因为我哋唔知点解又环保又掹咗个电掣啊，我哋一间搞搞佢，一间搞搞佢。 OK， 我哋继续点唱啊。Amanda 咧就话啦，早晨三位风骚快活人，今日系佢啊细佬啊阿志友嘅十一号。11号生日快乐啊！咁佢大家姐咧就12月3号生日快乐，佢二家姐咧系12月27号生日快乐嘅。咁啊，即系话佢哋几兄弟姊妹，即系两个家姐一个细佬，都系12月嘅系啦。咁啊，祝全港人咧都身体健康，诶，12月之星咧生日快乐嘅。 系，咁啊，我发觉咧呢个星期六咧都真系应该好多朋友都系12月12号生日， 系啊，系咩？ 12几好记， 系啊，系啊， 呢一个啊，咁啊，我呢一边咧，彭仔咧就有一位听众系啊，我希望冇读错嘅名啊，系 Hobbs 定系 Hobbies 咧，系啦，咁咧佢就话啦。明天又是12号啦，咁就係佢老公啊敏敏生日，咁祝佢呢生日快乐，就佢话呢唔好买太多玩具，屋企冇位放啦，同老公讲啊，咁最后呢祝大家身体健康，疫情呢快啲完结，咁香港人呢要加油啊，咁讲。 係好啦 ,Lucia Kong 呢佢就话三宝你哋好 ,13 号係我老公啊阿荣嘅生日，祝佢呢健健康康开开心心，我爱你啊老公，亦都祝我哋三宝呢就高高兴兴，大家加油噶！佢话咧，我豪仔嘅 fans 嚟噶，应该就系歌迷会嘅会员啦。 系读歌迷啊， 系啊，冇错，读歌迷啊。佢话你希望你可以唱住生日歌啊，系啦，阿荣生日快乐，阿荣生日快乐，你老公阿荣生日快乐，开心心，甜甜蜜蜜，耶 ，boom， 搞掂。 恭喜佢啊！真系读歌迷啊， 我都觉得系真系。 系好啦，阿天明咧就话啦，风骚三宝你哋好啊！佢12月9号咧系结婚22周年啊嘅太太咧，想点唱俾佢听啊？只愿一生爱你一个啊！12月10号咧就系咧，啱就爸爸走咗，祝爸爸咧一路好走啦，咁喺天上再聚。12月13号咧就生日啊，系个女，咁啊琳琳咧18岁啦，咁啊祝佢咧永远啦，都开心心啦。爸爸妈妈咧，永远都系爱你啊！佢永远都系佢嘅爸爸妈妈嘅宝贝女啊！ 系啊，呢度有个 Lily 咧，佢就话啦：三位你哋好，要点唱俾我先生听？因为8号咧就是、我哋结婚3周年啊！咁啊，今年咧我哋多咗个 B B 之后咧。 佢话我完全唔记得咗结婚周年呢件事啊！ 哎呀，真系结咗婚真系冇咗好多记性喎、 啊。系啊，所以佢而家先打嚟补足啊，但系都有心唔怕迟。 系、 哎、 啊， 佢话咧可唔可以帮我补翻呢个点唱俾我老公咧？佢、 哎、 个名叫阿东啊。 周年纪念有咩歌唱啊？ 周年纪念我哋一阵再谂下。跟住佢就话啦，希望咧四个月嘅 B B 女咧，佢个名叫千千啊，身体健康，饮、哦、多啲奶奶，唔该晒三位。佢仲话咧，三位啊，自从我变咗全职妈妈之后咧。你哋三个已经成为咗我嘅精神寄托噶啦， 多谢你啊，哎、多谢千千一路咧， 一齐咁咧，成日都 系啊系啊，喂，我唱咩歌保足佢老公啊？阿东、啊， 永恒咯， 好啦，你嚟啊， 有着我， 系咪 啊？系咯，当所爱是你咯。 佢老公 系啊，当所爱是你，冇嘢噶，东系啦，咁啊证明你妈妈即系阿老婆啊，而家全心全意啊，所以一样系咁高兴啊，照顾大家。喂，咁啊嗱，欢迎大家可以打嚟点唱啦，电话号码18723888，18723888，转头就听你电话噶啦。呢、這个时候咧，头先我哋都唔可以太鱼噶嘛，话晒东方神起都系对天团，我哋都揾翻你哋歌翻嚟，翻嚟就会听你点唱啦。 It's time. It's time. 读音啊，应该就是东方神起的 Human Voice， 好似有先系咪咁读噶？系啊，咁啊亦都系啦，多谢先，系啊，多谢听众同我哋嘅点唱啦。嗱，咁我哋就用呢个咁开心嘅音乐咧，我哋接住听下我哋嘅听众点唱。一八七二三八八，你系边个？ 喂 ，Hello，Francis 系咪 ？Francis 啊 ，Hello，Francis， 三个孩仔，豪仔， 甜甜 ，Hello，Francis， 你好啊， 你好。 系啊，咁我咧，我想点唱第一个点唱俾我妈妈听啦。我妈妈十七号生日， 系 咁咧，生日快乐。 多谢多谢，希望佢生日快乐啦，身体健康啦，日日都唔开心啦。 系 咁咧，就另外咧，因为疫情方面咧，好多屋企人啊，响外国就见唔到，咁就想点唱俾你听咯。 好啊！ 佢哋喺咩地方啊？有冇真系话英美澳加全部都有啲啊？ 都系噶。第一个咧，我哥哥一家人咧就喺三藩市。 三藩市系。 系啊，咁我哥哥叫阿 John 啦，咁佢我就想点唱俾你听。佢最近咧工作上有个大跃进啊。 哦，系啊。 系啊，咁样咧。 升职。 类似咯，类似咯。 good 咁咁等佢开心啦，恭喜佢啦。 系。 咁我保祝我大嫂12月9日生日。 嗯。 咁样咧就希望佢都系生日快乐，青春常驻啦。 系。 嗯。 咁另外仲有我妹妹一家人咧就系喺新加坡噶。 新加坡。 嗯。 系啊，咁希望佢哋小心啲啦，个个咁即系快啲有得翻香港咯。 哦，新加坡系咪都尚算安全啊？唔算好爆得好劲啊？ 都 OK 啊，而家 OK 啦，好翻香港。 系都近好多啊，新加坡系。 系啊系啊，开头以为可以成日翻嚟咯。咁另外我亲友个女仔加拿大嘅， 系 叫 Joyce。 咁就希望佢即係小心啲咯，人人佢讀緊書咁樣就都唔係點出街噶啦，所有都係 online 噶啦嗰啲 course 咁樣。 咁你自己點啊？你喺屋企定係都會出去翻工啊？而家？ 哦，我冇做嘢嘅，咁都好少出街啦。 系，即系小奶奶嚟嘅，你可以做。 唔系唔系，都尽量唔出街咯，都系。 啱啊，安全啲吓。 系啊，好啊， 系啊，要小心啲啊。 冇问题， 希望个疫情快啲过去咯。 好啊，多谢你翻晒。 阿豪仔可唔可以唱首生日歌？ 我冇问题啊，唱俾边个听啊？ 唱俾我妈妈啦，同埋补翻我大嫂生日啦。 好啊，妈妈点称呼啊？ 妈妈黎太， 黎太，我话恭祝你福寿与天齐，黎太，庆贺你生辰快乐， 黎太， 系啦，年年啊 ，Francis 同埋英美澳加啲朋友都同你一齐庆祝，恭喜你，恭喜你，黎太， 多谢多谢， 好嘢，好啦，多谢你。拜拜， 拜拜。 曾志豪咧，佢唱亲歌咧，佢都唔会面红。 我戴咗口罩啊嘛，冇问题啊。 咁佢嘅拿手本领嚟噶嘛， 就系唔面红咯。 系啊，真系讲下嘢先衰。 系啊，真系。 好啊，听个电话。 好啦，我听众你系边个？ 喂喂喂 ，Hello 马太。 系啊系啊，系咪你啊？ 系啊， 系我啊， 系你啦。 系啊，呢个电视豪仔、鹏仔，你哋好啊。 系啊，马太。 你好啊。 系啊，系啊。系啊，我听日我个仔仔咧就结婚啦！ 哇，恭喜啊！喺疫 好大挑战啊！呢个 喺疫境里之中系结婚啦！ 系咯，咪讲下你个部署系点嘅？听日会 系咯，参考下喂。 我哋先恭喜啊马太先，系啦，因为咧就系饮杯心宝茶，希望咧富贵又荣华啦吓。咁咧就 系多谢系啦，甜甜。 咁但喺呢个咁困难嘅疫情之下咧，咁点算？ 真系冇办法啦，我哋净系举行婚礼先咯。 系 咁， 即系净系注册 饮宴嗰度就要改期啦。 嗯， 咁而家注册系咪都系有50人可以入去观礼啊？ 唔系啊，得20人 就二十人咋？哦，系喎系喎，嗰个饮宴就有50，系啊，嗰度得20就系啊。 饮宴系都可以50啊？ 之前话可以多啲人添噶嘛？ 你 唔可以啊？就上个礼拜讲咗得 嗰啲嘢咧，即系你现场不设饮食嗰啲咧。 系啊系啊，不设饮食都系二十人。 喂，同埋而家6点就要外卖啊嘛，咁点饮啊？ 咁所以 冇噶啦， 系咯冇咯， 我哋本应系下昼嘅 早餐咧，嗬， 系啊，本应下昼嘅饮宴嗰度，但系都唔可以啦，因为得2人1台都改咗出年先至可以饮宴咯。 唔紧要，最紧要咩啊？大家有心意，同埋咧，即 系 有情人，大家成双成对咧，嗰个已经系婚礼最大最大嘅主角嚟噶啦嘛。 同埋呢个系一个经历嚟嘅，都系俾佢哋一个挑战嚟嘅吓。 系啊系啊，都希望听日顺顺利利啦吓。 一定会啊！ 祝佢哋百年好合，永结同心啦，开开心心。 咁你哋嗰啲金额啊，嗰啲就全部都系 预备咗啦， 一应俱全啦。 即系呢啲 就 唔会 online 啦。 系啊。 有冇揀翻個咧襯色嘅口罩啊？因為早排咧有啲人咧，即係話又要紅當當啊，甚至乎咧話如果著婚紗咧，就話有啲白色 lace 嗰啲咁樣嘅口罩咧，佢哋有冇準備定呢啲喜慶嘢啊？ 有喎、啊、有喎、啊， 真係啊！ 我新抱話佢話焚化嗰度。都有紅色嘅嗰啲棕色嘅口罩俾佢哋咯。 哇，真正喎、 啊！有個雙喜個字樣嘅， 係啊係啊係啊，襯翻個裙褂啊嘛。 真係要嘅，如果唔 係 啊，如果唔係有啲怪嘅，即係可能咧你成身紅卜卜好開心咁樣咧，突然間個口罩有第二啲色咧，咁啊而家唔錯。大家都可以即系继续喜庆落去咯， 咁啊多谢佢哋咯，趁翻色，趁翻衫， 所以冇嘢难到一对新人嘅， 冇错， 一定会排除万难吓，一齐结婚，开开心心。 不如你喺我哋呢度咧，好似即系预演一次啊，同佢哋讲下啲长辈嗰啲祝福啊、教诲要俾佢哋咁样啊。 我唔识噶， 诶，你有啲咩说话想同佢哋讲？有大冚姐喺度啊？ 唔系，咁你真系要叮嘱你个女婿咁点样啊？ 唔系，我个新抱， 新抱， 咁啊，叮嘱。你个仔点样爱锡你个新抱，同埋你个新抱点样孝顺你自己嘛？ 唔系自己个地开开心心啫，大个仔啦， 你打人哋几好？ 系咯，咁啊，阿仔大个仔啦，你就成家立室啦，希望你就开开心心啦。咁啊，阿新抱仔就都系大家互相扶持，大家互相照顾咯，最紧要你哋开开心心。 开心最紧要。 跟住两位主角叫咩名啊？ 我仔叫马文啊， 马文 系啦，新抱叫阿 Kiko， 马文同 Kiko， 恭喜晒啊！希望你听日都一切顺利啊！ 祝阿马文咧就马到功成， 文武相传， 好啊！ 你知道我哋讲咩噶啦，系啊，好啊， 系， 多谢晒，你哋都系啊，注意健康啊！ 好啊，我哋都会，多谢你吓，拜拜， 好，拜拜，多谢晒。 哇，我哋真系好期待啊！即系喺呢个比较艰难嘅环境，如果搞婚礼呢啲咧， 系、啊、 都要好多功夫先得啊！真系吓、啊，好，电话号码18723888，18723888，转头继续读你点唱。 若不甘风的这副细小身躯，才更无视风浪，纵身轻巧跨过去。或你从未自信发表励志话，拿着吉他弹唱声音安抚壮吧。 睇小自己啊！每道微小嘅光线啊，聚埋一齐咧，都会等到破晓嘅一天啊 ！Rubber Band 啊，每道微小咁啊，呢度有个 facts 咧，就话系啊，佢话咧，风骚三宝心里边真系有好多闷气啊！香港人咧已经忍咗好耐啦，忍成年啦，不过个疫症咧，唉，佢话好多一啲管治嘅问题啦，佢都好唔开心，咁啊，搞到好似咧市民同埋啲商铺咧，为一啲咁样嘅失当咧就埋单，点搞啊？佢话防疫缺口，希望大家加油，一定要撑住啊！ 好啊，诶，仲有时间咧，我啊读埋有一位啊 Candy Lee， 佢话咧三宝你哋好啊，首先咧就祝佢自己生日快乐、啊， 好 Happy Birthday 啊 Candy 啊！系啦，咁啊七号就系佢嘅自己嘅生日嚟嘅，七号啱啱过咗冇耐，咁啊十七号咧就到佢老公阿卿嘅生日啦，咁啊佢啊祝咧佢老公生日快乐，身体健康，日日都开开心心。仲有二十三号咧就系佢哋嘅结婚二十周年纪念啊！ 哇，恭喜恭喜！ 系啊，恭喜晒吓！所以咧，佢话真系好开心啦，好想多谢佢先生、佢老公啦。咁啊，佢老公咧为咗佢咧，就真系改变咗好多。特别咧系以前咧就咩都唔做，到依家咧佢啊一放假咧就会煮啲靓餸啊、好饭啊，咁就等啊 Candy 咧翻屋企食。所以非常多谢咧佢老公。咁啊，希望将来嘅日子咧，佢哋都一样过得开开心心啊！ 呢啲叫做咩？守得云开啊！老公听话啦，终于。做得好，做得好。 要点唱一只歌嘅，其实 系咩歌啊？ 会唔会唱啦？吓、啊，豪仔会唔会独唱俾佢听啊？ 咩歌啊？ 分分钟需要你， 分即系咪？愿我会揸火箭嗰只系带你到天空去。 用阿林子祥个腔啊！ 在太空中两人住，活到一千岁。好，完，多谢。好， 点解有乡音嘅？ 林子祥都有乡下噶嘛，系咪先？ 好啦，哦，呢度 Emily Choi 咧就话你哋好啊，佢想点唱俾佢嘅小侄女啊，阿许。 锦宁应该是咁读啊。咁佢系12月9日咧，佢话刚刚满月啦，希望咧佢咧听教听话，佢话多谢我哋啊，希望玲玲咧吓发高奖，大身体健康啊。 好，听听众电话1873888，你系边个 ？Ella， 系 Ella，Hello Ella， 你好 ，Ella 你好， 你好啊。三位同学 你好啊！ 你好 ，Ella。 系，我个女听日签字啊，所以等恭祝佢哋咯。 哦， 你 个 女听日结婚， 好日子啊，系咪啊？咁多人结婚， 系啊， 唔 系 咁 巧，但佢唔系结婚，等日签字咋， 系亲家系嘛？ 唔系签字啫，签字啫， 系啊，签字啫，系啊，系啊，因为原先系预咗去冲绳嘅，点知又一个疫情关系就冇得去，变咗喺香港。 哦，唔紧要，喺屋企冲凉啊，顶住先，真系。咁而家佢哋啲案 件而家变咗就喺酒店咯，咁听日揾律师证婚咁样咯。 哦，咁佢当酒店系咪就玩几日啊？顺便住咁样。 佢好似系 book 咗两三日咁样咯，咁我哋就听日过去签一签字咁样咯。 系啊，即系人 系你开心啦。 系咯，人少少就即系少两口，咪当喺嗰度 station honeymoon 两日咯。 系啊，咁我女咧就叫 Melissa 啦。你个女叫 Lisa。 Melissa。 啊 ，Melissa 系。 系啦，个未来女婿咧就叫 Kelvin。 Kelvin 系。 系啦。 俾你。 就希望佢哋开开心心啦，最紧要身体健康啦。 好啊。 咁就全世界都要身体健康。走啊！ 全世界都要身体健康，俾个机会你赞阿女婿咧，未来女婿一个优点，一个优点， 嗯， 一个优点啊，非常孝顺啦，好照顾我哋啦， 哇，未过门， 我哋去街啊，都好照顾我哋咯。 好啊，喂，你下次咧就好似头先彭仔咁样，你哋饮茶咧就使个女婿去等位先。佢就等 咁唔使嘅，我哋通常都好似学你咁唔使等位嘅。 哦，系啊，唔想等，唔想等啊，因为有人排咗队先啫，系啊，系啊，恭喜你啊，咁样。 系，系啦，系啊。 好， 多谢晒你哋啊。 希望你一齐听日顺顺利利吓， 身体健康啊。 OK，thank you， 好，拜拜，拜拜。 好啦，呢度应该系叫 Luna 系咪？咁啊，佢话咧就想点唱啊？12月20日咧系佢啊同佢老公啊结婚23周年，佢话大学咧要继续咧。大家我想他应该讲大家要继续快乐开心啦，健康咁生活啦。佢系23年啦，多谢老公嘅照顾。 好，呢度咧有个阿 Gladys 咧，佢就话啦，叫我乐乐啦，我希望呢个点唱可以读出啦，因为已经系几年前咧先抽到我一次咋。佢话呢个礼拜咧系我妈妈 Winky 嘅生日，佢话呢几个礼拜因为我身体嘅问题咧要喺屋企休息啊，但妈妈不辞劳苦每日照顾我，喺疫情严峻之下一样煮饭俾我食，陪我瞓觉，为我祈祷。我知道佢好辛苦，所以我想祝佢妈妈咧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啦。好想听到欣儿嘅新歌《小夜灯》啊，想点俾妈妈听。多谢多谢咁多位。 好，彭仔呢边咧就有一位朋友全部都系姓喎，姓杨。刘徐，咁佢话咧，豪仔甜甜同彭仔你哋好啦，12月15日咧就系我生日啦，祝我啲家人咧就身体健康，生活愉快，几好，用自己嘅生日愿望去祝福别人。 系啊，嗱，咁我哋咧已经时间差唔多啦，希望各位咧出入平安，留意自己屋企嗰啲通气格啦。 系啊，咁下个星期一咧，阿彭仔请假一天嘅。 哦，系啊，系啊， 记住啦， 我都唔记得咗啦。 好啦， 下个礼拜见，拜 拜。 拜 拜。